下半场彭薛耶治和马高斯艾朗素的入波是反胜。利物浦主场2-0轻取修咸顿，文尼和艾简达拉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在积分榜，曼城35战80分，领先第二位的曼联13分兼踢多两场。若果曼联今晚作客赢不到亚士东维拉，积分榜将未能追上曼城，曼城就能够提早夺冠。利物浦赢波之后有57分，压过热刺升上第六位，落后第五位的韦斯咸一分。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没有人帮到我们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面，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爱车淑梅啊，谂起妈妈，我会谂起白醋，因为有一年佢唔喺香港，我哋六姊妹就去扫墓啊。明明话要买酒店，知买错咗白醋，好惊咧。但系妈妈喺长途电话里边话唔使惊，拜妈妈啊嘛，好酸好酸好酸，哇！所以妈妈呢一种嘅转数快咧，我一直都希望学到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巴黎佢系一个好好嘅旅游景点，但系佢未必系一个好好嘅生活嘅地方。 其实首都嘅概念已经越嚟越即系薄弱。 以前嘅话，我哋讲首都会有最好嘅资源。 有啲国家好明显个名片咧，就唔系首都嚟。对于一啲岛国嚟讲，系要拣入内陆，系同防守有关系。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早晨，早晨。咁啊，廣東廣西老店啊，星期日朝早。咁啊，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叫做精神健康。咁啊，喺直播室裏邊有陳澤銘啦，同埋馬恩慈嘅。不過我哋喺開講之前咧，首先幫阿次官做下預告先。 好， 係，因為大家好多聽眾朋友都冇聽過佢把聲啊。係。咁咧就呢個禮拜二啊，嚟緊個禮拜二，聽日禮拜一啦。聽日我就同阿馬丁聖同余宇信講呢個走下神壇的馬克思。 哇！ 係啊，咁啊星期二晚咧就即係山金老人啦，飛哥啦，就佢會請嚟阿李默。咁啊，次官咧就冇翻嚟香港，佢仲喺加拿大，就用電話同大家講咧，就係佢老友啊，阿李我， 哦、 啊李我咧，因為即係走咗啦，咁呢幾日咧都好多人講佢嘅，咁但係咧即係咁多年嚟咧，我諗最熟嘅李我可能係阿次官啊， 次官 係啦，因為佢又做過即係電台節目啦，郭五欣啦，咁所以嗰陣時81年做到86年嘅，都幾即係差唔多5年嘅，咁所以同阿次官都好熟嘅，咁一路咧都即係。自從佢適應之後即係你我唔做呢個演藝之後咧，都我哋都一齊，即係成日都有見面嘅。咁當然佢入將軍澳嗰、那個療養院我都唔知道正式嗰個叫咩名啦。咁咧都有 探過下佢嘅。 係 嚇，不過我覺得佢更加難得嘅咧，當然就係蕭湘啦。係係已經九啊幾歲啦。 係 係啊，仲要即係服侍老公咁耐，咁而且咧個人即係哇，佢100磅都冇啊，見到佢係啊好細，細細粒粒咁，但係即係都好精神好好。咁呢個就大家如果有興趣知道咧， 有事廣播界啦，即係我自己都係新人啦，係咁嘅，即係我，但我都係即係50多歲啦，即係你我呢一啲真係前輩咧，係聲音檔案嚟嘅， 聲音檔 係啊，次官誒講翻啲歷史咧，留翻一個記錄咧，啊，我一定會開定麥聽啊，星期二， 星期二， 星期二晚，好， 係10:30到呢個12:00嚇， 好， 係咁啊。好啦，咁今日我哋讲呢个精神健康啦。我呢个题目咧，咁我计下条数咧，都其实喺星期四晚啊，当我仲同呢一个邓达志咧一齐主持节目嗰阵咧，好多不时都请一啲医生上嚟讲嘅，即系佢哋都系所谓精神科医生啦。咁其实分都有好多分嘅，有精神嘅治疗，又有心理治疗师啦，都系嗰范嘢嚟嘅。咁啊，譬如阿 William 黄宗宪医生啊，咁诸如此类。咁所以都有讲过下。每一次我讲呢个题目咧，都有一个问题嘅。 咩问题？ 啊，即系头先咪后咧，我已经同阿陈泽明讲噶啦，就系话咧，即系英文同中文咧系分别好大嘅。咁同埋中文咧，即系咁多嘅翻译咧。都係好有問題喎！如果你認真嚟講啊，嗱，首先健康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即係我哋點樣嗱身體健康，我哋容易啲啦，嚇眼睛有20/20，咁你可以度得到啊嘛，啊血壓有幾多？而家全部有曬嘅， 有客觀數據， 有數據嘅嚇，譬如膽固醇咁，即係血壓又點樣，有冇糖尿病個指數係點，即係你有曬一啲客觀嘅數據，咁但係精神嘅健康或者心理嘅健康有咩嘢數，即係冇好實際嘅 去量度。 嘅量度嘅標準㗎，或者陣間阿陳澤明可以講啦，你從一個法律嘅角度可以講。咁至於精神咧就重大劑，係咪？因為咧一般嚟講咧，我哋講到精神健康咧，英文其實係 mental health，mental health。 但 mental 咧，你翻譯做精神咧， 其實都唔 係 好準咯， 直情唔準啦。因為傳統嗱，其實精神這個呢個咧。是幾新啲嘅翻譯嚟嘅，傳統中國文化咧係分開精、神、氣啊，即係呢三樣嘢，即係話人 精氣神。 精氣通常講法咧就精氣神， 精氣神 係啦，精神咧其實唔能夠拉埋嚟講嘅，因為精咧你可以係一種嗱神同氣咧其實係抽象嘅，嗱我哋呼吸空氣係好即係唔係一個實體嘅嘢嚟嘅， 真係唔係氣即係 air 咁解嘅， 我知 向漢學家。原本以前翻譯咧，即係 air 嘅，但其實唔係嗰回事， 係完全另一樣嘢啦。 係一個有形上學嘅底， 唔係即係練氣功嗰啲氣咯，即係會話會走噶嘛喺呢個身體裏。 宇宙嘅氣啊，係 啊， 或者氣動而生啊， 氣場啊，係咪？ 氣場，冇錯。咁所以後來佢就譯做 CHI， 係 chi， 叫音型咯，音型咯。咁但係至少咧，即係氣咧。是不是實體的東西，不是好像鼻啊、皮膚啊這些可以摸得到、看得到、可以感覺，即是你感覺到，但你感覺到身體裡面的氣，但是不是說好像一些我們身體器官那樣。沒 錯， 神又是說， 你的氣息不錯啊，這排。 是啊，是啊。 怎樣譯呢？ 不知道怎樣define，因為你知道中國文化不同這個西方的，即是剛才我們說到身體是不是健康呢，還有些指數。好了，精神上或者心理上的健康你就很难定指数。咁神又是的，神气即是神气啊、神色啊诸如此类，又是帮我们很难找到实际的指数。精就比较好一点，但其实都是难的。所以你变成精气精神精气神嘛，前面一路讲法。咁你而家将精神夹埋变咗，但翻译 mental 呢，我始终觉得唔妥。 都几得意。不过有一个问题问一问陈泽明。你以前读书嘅时候呢，即马恩赐以前读书未必兴住，我哋係有所谓 mentor。譬如你由法律界咁都可能有个 mentor。咁你我成日都问諗下 mentor 做乜嘅。即 係 管我 嘅 mentor， 我唔知啊， 複雜嘅 咁啊，係呢個當然亦都係所謂師徒制嘅一種啦。咁mentor 呢個字同mentor 可能真係有啲關係嘅，我諗下。咁啊，佢除即係佢唔係照顧你學術上嘅嘢啦，其實係做人嘅方向啦，一啲諗嘢嘅方法啦，思考方法啦，其實係多啲一啲嘅。 唔係，其實佢係比較接近中國人講嘅師，所以授業解惑也。mentor 咧其實係負責解惑嘅，佢唔一定係要，佢都會授業。即係教下你一啲知識啊、資訊啊、技藝啊咁，但更加重要咧就係解惑啊嘛。 呢個真係好複雜啦！而家佢哋嘅惑咧就好實正嘅。 譬如啲 mentee 會問你咩咧，就係、是：哎呀，我冇錢交學費，邊度申請嗰啲 grant loan 話？我又唔係好識去邊個部門。 哦， 咁你嘅 mentor 工作 唔係去大學訓導處問嘅咩？即係大學訓導處負責做呢啲嘢 啊， 大佬。係咁咧，所以咧今日咧講到精神健康咧，其實第一樣嘢咧就係真係好難。點樣界定呢樣嘢？ 定義嗬，我哋首先定義到呢樣嘢， 即係係嘛？甚至因為中文譯好多嘢，頭先我哋同阿陳澤永都講過啦。譬如話，我哋叫一樣嘢叫 personality disorder， 而家香港譯做人格障礙。喂 ，disorder 點樣譯做人格？即係點樣譯障礙咧？嗱 ，order 即係秩序啦，即係失序啦，亂曬龍啦，即係叫做佢自己嘅嗰、那個嗰啲性格亂曬龍啦。person 已經好大鑊啦，誒知啊？文傑話你讀哲學我知啊，點樣定義咩叫 person 咧？ 一個學期嘅課程， 即係所以一睇到呢個題目真係大 拗係嘛？我其實即係琴晚咧，咁我特登查一查網上搜下資料啦。咁我睇到原來呢一個世衛啊，其實真係有定義嘅喎。 係啊，佢 WHO 咧其實佢有個定義。咁佢話咧，即係精神健康咧，其實咧就唔係等於精神病啊！即係你唔好以為咧，我冇精神病咧，我就係健康啦。咁佢有少少分別嘅，佢話即係精神病當然係一個疾病啦。咁譬如有啲咩疾病，咁我哋聽過思覺失調啊，或者真係一啲狂躁症啊、抑鬱症啊，呢啲係一個症狀嚟嘅。但是你冇呢啲症狀，冇呢啲疾病，就唔係等於你精神健康嘅，仲有個距離喺度喎。咁世衛咧就講咗幾樣嘢嘅，我記得。咁佢話咧，第一係你心理上嘅平衡啦，你嘅生理上有冇問題啦。第三仲有咧，你同個社交喎，你同個社會嗰個 interaction 啊，有冇問題？嗱，如果呢三樣嘢冇問題咧，你先係健康嘅喎。 嗱，所以呢個問題就喺呢度啦。你將呢啲你三樣嘢都冇問題，就標籤你做健康。我三樣嘢都問題，你就話我唔健康，大佬，唔係你明唔明？呢個你標籤呢個唔健康係好得人驚嘅，即係嗱，你頭先講世衛講嗰三個標準咧，有條友一定係過曬界嘅，佢叫貝多芬啊嘛，啊另外一個叫梵高啊嘛，係嘛，甚至有一個叫拿破崙啊、丘吉爾都係噶， 甚至特朗普添啊， 唔係嗱，特朗普唔得，因為好多人認為特朗普係衰人，但係冇人話丘吉爾唔係英雄啊，係咪？咁但係丘吉爾咧係完全精神唔健康。健康嘅，所以我唔中意呢個所謂精神健康，你咁樣定義冇問題，但係即係你話呢三個標準都唔掂嘅，就叫做唔健康咧，就有問題啦。 冇錯，但係咧都有再細分幾方面嘅，即係陳澤銘頭先提咗幾點啦。咁第一就係有得量度啊，可能個認知嘅能力。即係話咧，唔係話淨係講即係思覺失調啊，即係叫腦退化嗰類，而係你記憶力好唔好咧？唔係明明啱啱先飲完牛奶，你又話想再飲啊嚇，個判斷力恰唔恰當咧？或者咧就係人人際關係啊、時間啊、地點、空間嗰啲咧，你知唔知而家喺邊咧？嗱，呢啲真係好明顯嘅。 喂，呢個就好嚴重。 係啊，可以。 即係如果呢啲都唔掂，你 嗰啲可能係咪真係精神病？ 唔係，嗰啲唔係喎，嗰啲可能係智障啫喎。 智障 即係認知障礙啫喎，呢啲叫做 cognitive dissonance 喎，呢個叫做。 不過頭先馬英次你講個情況，我都會多一個問題思考嘅，就係話：如果我依個禮拜係咁煩躁不安。下個禮拜我又冇嘢，因為放咗假咁樣。 係啊， 嗱咁所以就未必嚴重到話你 唔係佢有都有界定嘅。通常譬如話連續失眠咁啊，你要連續譬如兩個禮拜都以上，咁你先算做有一個失眠病。你睇醫生，醫生第一樣嘢問你就係幾耐？係，即係你狂躁，躁幾耐先？做三個鐘頭，我哋出去又冇阻住。 而家又躁啦，見到你做醫生就已經躁。 唔係做節目，我哋有時做下都躁啦。以前係嘛，而家唔敢躁。 醫生俾張單，你仲躁啲啊？ 係 嘛？然之後你再打俾保險，保險令你更躁，因為永遠保安唔到。 唔係，所以時間佢一定係好緊要嘅。呢個事實嚟嘅。係咁係你 咁 問題咧，所以講到精神健康咧就好煩嘅， 都幾煩。 你繼續講啦。 認知都還可以，咦？見到哇，有啲。擔心喎，萬次點解即係成日都話一個禮拜係唔使做節目翻咗嚟 啊？傻啊傻啊咁啊！ 咁另外就係個情緒咧，情緒好明顯地見到佢非常之唔穩定，非常之焦慮。 唔係，但係點解穩定先叫做健康咧？呢 個 都係好 好問題。 即係世衛呢啲咧，就係 你講得好啱。 即係你點樣去定義？即係我都睇過世衛佢嗰個，但係我就即係。 永遠都覺得有問題嘅。 嗯嗯， 你明嘛？因為好多時候你人嘅嘢好難計噶嘛。 嗯， 係嘛？你於是建立咗一個標準，啊、一個人咧，即係個情緒要成日好平和嘅，呢樣又嗰樣嗰樣，但嗰個係唔係真係健康？ 係冇錯。 尤其是即係我哋做創作嘅人啦。 係冇錯。 我諗最特別啊，馬先生就係講呢樣嘢，藝術家。即係如果你叫個藝術家咧，長期個情緒都好平穩嘅，我都唔知佢點創作。即係 你甚至好似啊， 唔會買佢啲畫咯。 唔係Steve Jobs 嗰啲人都係㗎、嗯，你見到好多好多所謂創造大事業嘅人啊，佢可能係企業家，佢可能係大老闆，甚至我講丘吉爾都係啦。 嗯， 哇我。哇！而家即係希特拉打到嚟啊！你叫我仲咩平和？嗯、每日瞓到六個鐘啊！你唔好呃，你唔好玩啦，大佬！即係我如果真係得嘅嗰個，我點樣同希特拉打仗啊？ 係 咁冇可能噶嘛！即係你譬如做大事嘅時候，你遇上一個咁大嘅危機嘅時候，你就唔能夠用嗰個標準嚟計 嘅。係啊，哎，晚姐講得啱，因為一路揸車嚟嘅時候咧，我都會覺得。哦精神健康呢樣嘢好驚啊！有時俾啲專家定咧，我哋個個其實都唔健康。 係啊，你即係唔係你點解要標籤我係一個唔健康咧？即係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啊嘛、 嗯。 第二就係話，即係因為咧，你一標籤做唔健康嘅時候咧，你就話你要想醫我，醫到翻去另外一個狀態。嗰、那個狀態咧就係你認為叫做健康嘅狀態。 嗯嗯、 但嗰個健康嘅狀態係咪一定好咧？ 嗯、 我哋即係就要問呢個問題啦、 嗯。 即係對醫學嚟講或者世衞嚟講，佢冇呢個問題嘅。 係，佢解決咗個問題。係嗰個係咪一個 optimal 咧？係咪對個社會其實好咧？ 或者你甚至個人都係。 仲複雜，對個社會好唔好？對咩社會啊？咁樣。 唔係社會。 係咪先好驚？嗱，譬如阿陳澤明頭先講咧，藝術家其實藝術家好似咧誒攞咗個牌嘅。 嗯。 嗰個牌咧，第一就係、是、係唯世獨立啦。成個世界欠佢噶啦，原來咧就係合法地瘋癲啦，或者咧合法地精神唔健康，就包括咧就係佢唔係依常理去處理嗰件事。即係如果唔係咧，呢個Duchamp 道像嘅嗰個好出名嘅嚇個 fountain 啦，叫係好靚嘅個名叫 fountain， 咁啊拆咗個。ready made 喎， 啊 唔需要特別整嘅藍瓷出嚟，擺喺呢個紐約嘅現代博物館嘅大堂啊，俾個房佢啦嚇。咁呢咧就好似係，咦精神唔健康，好明顯嘅跡象。咁、啊、但係人哋都當一個殿堂。 唔係你睇嘅鋪落嗰啲就真係，佢真係疏疏地。 嗯， 隻身鋪落嗰啲，嗰啲盤 張牆，從張牆紙冇乜分別係嘛？ 哎呀，冇啊！ 我可能得罪好多人係嘛？ 佢畫咗五年咧，呢啲畫係咁潑墨咧，佢後來真係短命嘅，57歲過身。好辛苦 咁多呢一個 嗰啲油漆 啊，唔係真係你要全身去畫，佢啲畫好大， 好大， 同埋啲油彩厚度，如果你睇真跡，一定要睇真跡。咁你就無話可說，佢都好犧牲啊！ 揾條命去搏啊！ 我都差一句，因為我真係睇過Pollock啲畫咧，我頭都真係唔識欣賞嘅。不過你企喺嗰個環境，佢係咁大幅畫，成幅牆咁大幅嘅時候，你會 immerse 咗落去嘅。我即係個人感覺咧，你係走咗入去佢個主觀鏡裏邊去睇呢幅畫嘅，又唔同喎，真係有啲即係嚇。我唔係讀藝術出身嘅，我都有啲感受到。 所以一定要睇真跡咯。係啊，咁啊，另外一個都好有趣嘅一個要求就話你嘅生理正唔正常？你去決定嗱，當然我哋覺得身心係重要嘅，咁啊要有身體嘅基礎。咁啊，要身體基礎用啲咩嚟衡量咧？有樣嘢好笑，嗱，你睡眠正唔正常啦？ 嚇， 依個都係啦嚇。飲食啦嚇，仲有性嘅功能。 嗯， 咁原來咧，如果你有性障礙，都被視為可能精神健康嘅問題。 咁啊，我咁相信都有啲關係嘅。 唔係呢個係精神生理定心理咧，亦都係一個問題。係，即係難，好難分嘅喎。老實講，用即係另外一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甚至唔係一定係壞事嚟嘅。如果譬如話你喺中世紀歐洲，你信基督教，你信天主教啦，嗰陣時未有基督教，要去到15世紀先有基督教，即係新教，係嘛？咁你譬如你去做神職人員，咁你係真係要剔除曬啲慾念噶嘛？ 嗯， 咁你唔能夠話我有心理障礙嘅，譬如話我完全冇曬性慾咁，你話即係而家現代人啊，咁醫生可能覺得你真係心理有啲唔健全，有啲唔正常喎。咁但係譬如話我係一個相信好熱衷去相信宗教嘅人，咁我冇性慾係咪好正常咧？好正常。 啊，係喎，不過晚自己真係提出一個哲學性嘅問題， 就有啲嘢根本就係哲學性問題咁嘅精神， 就係你嘅精，你嘅選擇。 系啦， 嗱，譬如有啲我唔知一老退化嘅人咧，亦都可以咁谂嘅。嗱，我见过一啲系本来唔开心嘅长者，佢冇咩话老退化嘅迹象，但系譬如佢当佢移咗民先算啦吓。 即係佢開始咧喺一個情況，發覺自己好孤獨。咁又唔識揸車，譬如喺美國。咁我有個親戚直情就係咁啊，但係因為佢好錫個仔啊，跟住個仔屋企去，咁佢哋個個翻工，啲孫又唔理佢。 嗯。 咁佢極速地喺一年裏邊咧，佢腦退化。 哦。 嗱，咁有時咧，你作為旁觀者，你會諗，其實係咪佢個選擇咧？因為佢日日都冇辦法解決佢嘅抑鬱問題。 嗯。 即係慢慢激化咗佢咧，即係好似佢腦退化之後，佢平穩咗啊啲情緒，因為佢成日以為自己喺香港啊。係啊，真係啊。 佢冇即係完全係脱離咗現實啦。 係啦， 知道佢面對嗰個真實嘅情況係點。 係啊，咁佢寧願咁相信咧，佢會好啲。咁但係當然就好弊啦。佢會冰天雪地走出街，唔知自己喺邊個方向嗰啲啦，嚇、令人好憂心啦。但係咧，我越嚟越諗，其實精神性嘅嘢咧。你不要忘記我們還有一個主體，它不是只是說你神經錯亂、或者要吃多些維他命 B 集那些東西，是而是它自己有一個處境，它選擇這樣思考、選擇這樣去行為去做，是很複雜的事情。 你都有一派是這樣說的、你這個幾十年前都有了，就是 Ronald Lang、LAING 嗰位，即係佢唔係梁喎，佢係西洋人嚟 㗎，當都靚嘅，靚 啊靚，佢就係咁講嘅，因為佢亦都係讀所謂心理分析嗰啲出身，佢就係話，即係其實好多所謂精神有問題嘅人咧，其實係暗地裏潛意識佢唔知嘅，佢就唔中意面對現實，咁於是佢情願匿埋喺一個咧。而家我哋講咧就叫佢自己虛擬出嚟嘅現實裏邊，係、啊，好多人都係㗎，佢自己作故仔啊，我有外星人啊，叽哩呱啦講完一輪，就係因為佢唔想面對真實嗰、那個，即係冇辦法啦，佢冇辦法係面對真實嘅生活啦， 係、嘛？ 即係佢又冇親人啊，總之好多嘅理由啦，係、嘛？甚至你開唔一定係咩嘅喎，好多人覺得啊，你有精神病咧，梗係好多挫折啊，好多苦難啊，諸如此類，唔一定嘅喎、可能你生活完全即係冚唪唥一啲。問題都冇嘅，啊，樣樣嘢人哋照顧周到嘅，咁你可能又悶到 short 嘅。 冇錯，嗱，阿陳澤明，你要原諒我哋，因為我咧就同阿馬恩慈咧都係高你好多年代嘅人， 都唔係嘅，其實 你應該好高興啊，唔原諒啊，多謝我哋。咁嗱，我哋咧讀大學嘅年代係一個咩年代咧？咩野鴿子的黃昏啊？ 係啊係啊， 即係呢個存在與虛無啊。咁嗰時咧就出現咗一紮咧，我覺得有個謎嘅，就係嗰叫存在主義嘅精神。神分析師，包括頭先 Now D Link 啊、羅樂梅啊嗰扎咧，咁我哋好中意睇嘅，好中意睇，覺得佢真係講到我哋生活嘅狀況啊，即係咩失落的一代啊等等。咁其實個精神健康唔好嘅，即係喺佢研究裏邊，因為佢係根本係精神科醫生，同時係哲學家，但係佢提供嘅了解咧，就唔係喺醫療藥物嗰啲地方去睇，而係話。整個存在的境況，譬如話嗰陣時係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啦，五六十年代嘅情形啦，大家仲有好多 trauma， 好多創傷需要醫治啦，譬如特別歐洲啦嚇，咁跟住去到接近嬉皮士年代咧，其實都係有一個發展性嘅社會心理學，咁咧佢係會着重於嗰樣嘢嚟到講啊，你個主體可以點樣治療你自己啊，而唔係靠藥物。你要點樣諗嗰陣時，譬如意義治療學啦，我覺得好正嗰啲。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嘅精神心理科咧，就好少再講呢啲。 嗱，佢從來都唔係着重講呢啲嘅。 係。 咁問題咧就係話始終都係以最初咧，我記得，因為我細個咧有個表親啊，應該係表舅父之類咯，我唔記得。就係、真係捉咗佢，即係香港話佢真係有啲語無倫次嘅。咁、然之後咧，嗰陣時咧仲係電療嘅，哇，好辛苦啊！佢電完一次出嚟咧，就更加好咗啲，正常一啲。但跟住幾日咧，佢就又再翻發㗎啦。因為而且咧係佢好驚電療啊，即係佢電療變成佢另外一個 trauma， 一個創傷性嘅心理嚟講。哇！咁於是咧就結果醫嚟醫去都醫唔好嘅。咁、之後咧就開始正統嚟講咧都係。藥物的治療比較多啲嘅，咁尤其是最近呢十幾二十年咧，個藥物的進步係好大嘅，咁好多人認為咧，就係話透過藥物咧 是可以令到一些我們剛才講的所謂有精神問題的人呢，他能夠過回正常的生活。 嗱， 這個就是剛才 Eva 講的一樣嘢啦，能夠過回正常生活呢，不是表示他就是有回一個叫精神健康的，他只不過即是可以佢唔反常啫，佢唔奇怪啫，即係佢可以翻工，佢可以翻佢食得瞓得就咁解嘅啫。咁但係可能佢即係佢未必揾到佢生活嘅意義喎，佢亦都未必能夠同人哋有一個好嘅真心嘅關係嘅，例如愛情啊或者友情啊諸如此類嘅喎。 係，我頭先提到話，即係世衞嗰幾個三個嘅定義，即係生理、心理同埋社交嘅接觸，都係一個重要。佢有條問題嘅，佢話第一，佢話問下你自己，你滿唔滿意而家嘅生活啦？第二，你嘅生活裏邊揾唔揾到意義啦？第三，你同個社會有冇聯繫啊？咁就第三點，就頭先我哋講到社交嗰一點。 好啊，咁啊，仲有好多問題嘅，我哋一陣間咧聽完新聞之後，十點半後繼續翻嚟再講啊。好，呢個時候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国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嘅碎片正由太空重返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火箭嘅末级残骸轨道。預計在上午10:12正負的15分鐘再入區域中心點，位於東經28.38度北緯34.43度。路透社報導，有關地點大約是地中海的上空。全港外籍家庭傭工需要在最遲今日接受強制檢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因應檢測需求在短時間內大增，政府已經在全港各區增設超過20個流動採樣站，並延長多個流動採樣站的服務日期和時間。他在網誌說，由今個月1號至7號期間已經為超過28萬名外傭採樣，另外超過5萬名外傭在預約在昨日和今日檢測，呼籲尚未接受檢測的外傭盡快今日內接受檢測。張建宗再次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新冠疫苗，他說不少國家協力爭取足夠疫苗遏止疫情，但就面對不少困難，反觀香港就有足夠疫苗滿足整體人口，但接種的進度卻未如人意，有些人漫不經心，亦都有不少人持觀望態度。他建議若果因為自身健康問題而有疑問，可以先諮詢家庭醫生或主診醫生的意見再作決定。廉政专员白允禄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去年贪污投诉数字下降16%，估计疫情导致很多经济活动减少和市民关注点转为抗疫有关，但随着疫情改善，今年第一季投诉数字上升11%。白允禄表示，私营机构的投诉升幅较为明显，整体上升16%，其中建造业增幅最多，但120%。一些地盘的分判商公投涉嫌收取贿款或者介绍费，相信同失业率高同职位唔多有关。公署已经做咗一啲行动，佢鼓励工友唔好哑忍，一定要举报。另外，白允禄表示，独立顾问公司早前嘅民意调查显示，受访市民嘅贪污容忍度系0.4%，形容好接近零。愿意举报贪污的人有81%，部分市民担心被报复。他强调，公署保密程度非常好，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亦都审视和把关每宗投诉，公署不会只手遮天，市民可以放心。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两人受伤。纽约警方表示，伤者包括一名女子和一名3岁儿童，伤者送院，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枪手犯案之后逃离现场，警方正展开追捕。另外，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购物商场发生枪击事件，五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枪击案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发生。 今日中心有两批人冲突，及后导致枪击案发生，枪手在犯案后逃离现场，三名伤者送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不同变种病毒个案之间似乎好似有一些关系在里面。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奇， 找到这个关联性是非常之紧要。问题就是会不会另外引申有其他的传播链，或者是还有另外一条导致到有这条传播链的出现。卫生防护中心都可能看清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正因为要兼顾要照顾小朋友啦，所以咧都变咗养成咗咧，不如就带埋个女一齐去跑啦、 嗯。我们不是怪兽，不一样的妈妈，我的子女这样教系列嘉宾会同孩子一齐跑山嘅妈妈何嘉欣。 咁、我记得佢细个啲嘅时候，我哋就带佢行呢个八仙岭嘅其中一岭先珠峰，半路咧佢都有啲攰，真系去坚持要上埋个顶咯。咁、我都其实好欣赏嘅，其实喺嗰个过程。 星期日晚10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今朝嘅广东讲西。咁不过我受次官所托，咁啊同佢宣传下先吓，继续讲就系、是、星期二晚啊嘅广东讲西。咁啊次官咧就会喺加拿大打电话嚟，同山金老人同阿李默做一节。咁啊嗰晚咧就讲阿利俄嘅事嘅， 非常好。 系啊，所以嗰啲听众朋友咧，如果想听咧，就记得星期二晚，第一台10点半到12点、就听广东讲西啦。 好 啦，咁啊今朝里边咧就有即系美丽声音嘅。文杰华有陈泽铭，都好少我同陈泽铭对 住，系少啲， 好似系第一次啫喎， 好似见面好似第一次，电话就做过一两次， 系做电话做过一两次，系啊，咁啊同埋晚次就同大家讲呢个精神健康嘅，咁头先陈泽铭讲过啦，即、就、系、是、根据世卫嘅标准啦吓，咁、世卫嘅标准咧，嗰个标准我就冇乜问题嘅、但我只不过咧就系话你能夠話呢種標準咧，即係唔符合呢幾個標準咧，就叫做唔健康咧、我就覺得係有啲問題。咁所以話講到精神健康呢樣嘢咧，就變咗好麻煩。 仲有，如果以佢嘅標準咧，都相當高嘅。我諗陳振明知。咁當然咧，佢出嗰份關於精神健康嘅定義咧，所謂係已經2007年，即係幾多年前，即 係 十幾廿年前。而家真係全世界唔精神健康。咁咧，佢嘅定義就係話咧，一個人係要有一個安和嘅狀態。状态，而且喺呢个状态里边咧，每个人要能够了解自己嘅潜能啊，吓，能够处理一般嘅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咁工作，甚至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咁啊睇下你条线点拉啦。 唔系，问题就系佢呢啲呢个定义咧，你如果严格嚟讲咧，就会有冲突有矛盾嘅。一个人平和咧嘅时候，就未必可以做到嘢嘅。 未必有貢獻嘅 嘛？就算好簡單啦，即係我諗啊，伊浮或者陳澤銘都試過㗎啦。當你喺一個工作有壓力嘅時候啊，咁其實你又唔會平和嘅，亦都唔會，甚至即係你可能瞓得唔好啊，你可能食得唔好嘅。 唔單止咁，係生人勿近。 係啊，好燥嘅，可能會好燥，但係你又不能夠冇呢一種壓力㗎。 即我又不信有些人冇呢一種壓力嘅。 嗰、那個工作表現可能更加好添嘅，即係有時喺工作壓力之下咧，你知道聽日有 deadline 咧，今晚死都死起好俾你，咁嗰份嘢個水平可能高。 所以呢個世界有樣嘢叫 deadline 就係咁，即係我嘅經驗都係嘅。你譬如話嗱編劇呢行都係嘅，你俾幾多日佢咧？你俾一個月佢寫劇本咧，佢都係最後嗰幾日先。係 一定嘅， 甚至啊陳秋美你做案件啊，好多時候都係 呢度唔方便講，不過其實都類似嘅嘛。 咁所以即係話世為即係呢一種講法咧。是有啲問題嘅， 冇錯，同埋仲有每個老闆都或者每個領導咧，都會俾人鬧噶啦，係嘛？我哋每個人都可能喺某個範圍上係小領導啊嘛，甚至屋企裏邊，咁咧得你話哇啲脾氣好壞啊，成日鬧人啊，或者點點，但係咧佢越鬧咧就越有效攞到。因為佢要高度鎮壓，叫你哋嗰班喺度瞓緊嘅人，快啲要交啊！唔好成日會打手機諸如此類。咁係會俾人講閒話，但係咧佢亦都喺領導上係做到嗰件事。咁你話佢健康定唔健康咧？即係我諗每個人心目中嘅上司都精神唔健康。 係，即係我第有諗阿文傑話啱啱講咧，令我諗起啊！我係標準足球迷嚟嘅，即係你如果作為一個領隊或者球員，你冇嗰個激情，你冇你。嗰、那個憤怒，我呢場波我都唔知點踢落去。你睇利物浦如果輸緊嚇，舊年前年輸俾呢個巴塞羅那3-0，翻嚟4-3反勝。呢翻3-0，我已經冇曬呢個鬥志啦，都輸啦。如果冇咗呢個激情，冇咗呢個憤怒嘅話，咁點得咧？但係如果根據世衛嘅定義咧，成隊利物浦嘅球隊上上下下職員都有精神問題嘅， 都出現呢個問題 係嘛？ 係啊，你尤其是你譬如話，甚至你做一個教練都係。即係世衛裏面有一個好難搞嘅其中一條啦，你話要明白一個人嘅潛能呢樣嘢就好難搞，即係話你唔逼到佢去到最所謂逼到埋牆啊，即係 back against the wall， 係 你係甚至你自己都唔知嘅。譬如最簡單嘅咧就係譬如跑馬拉松，跑馬拉松咧好多人都知啊，最後一里咧就係所謂撞牆啦，係即係你直情係唔想行，你想攣喺度噶啦，咁嘅時候咧你其實咧係靠一個意志啊。就逼你自己走埋，即係走埋嗰一里，而嗰一里裏面咧，其實係好傷身嘅。咁但係其實所有運動員都係咁嘅，甚至教練都係嘅。即係你當個運動員又哎呀唔得啦，教練係咁嘅啦，做到呢度我已經係盡曬噶啦。但教練可能認為咧唔得，我仲要逼你，逼一逼你，即係逼到你真係唔掂啦，冧啦。咁我就知道，我先知道你嘅潛能喺邊度噶嘛。係嘛？你唔逼到最後你冧咧，你係唔能夠話我點知你嘅潛能去到邊啊？甚至你自己都唔知道你潛能去到邊嘅。我點知道我一晚可以寫個劇本啊？ 同意， 係咪先？我唔知啊嘛，即係逼到好啦，你一定要交啦。嗰陣時可能你就爆到你個潛能出嚟啦。 冇錯。 咁但係呢樣嘢變咗又係精神唔健全嘅嘢嚟喎。 嗱，同埋有啲人真係 self in 即係。induce 即係自己令到自己精神唔平衡去做一件事， 催眠自己。 嗱，譬如我諗馬英九最清楚啦，唔係催眠。 有㗎有㗎。 編劇咧當佢 deadline 係唱歌㗎嘛，因為我寫到寫到，寫唔到寫唔到。 嗱，咁呢個編劇冇前途嘅，甚至演員都係㗎。你見到即係我哋都聽過好多故仔啦，唔講邊個啦，係嘛？即係你。點解有啲導演啊，尤其是好似最近 Mank 嗰個 David Fincher 話呢條友傻嘅，即係佢其實咧拍完一個 take， 即係一場戲拍一次咧，我哋叫一個 take 咧，佢係永遠唔收貨嘅，同埋咧佢係永遠要十幾二十個 take 嘅，咁咧已經係唔正常啦。咁咧曾經咧事後咧訪問佢其中一個演員係 Mank 呢套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其中一個大眼妹啊叫做Siegfried 啊，嗰個 Amanda Siegfried 嘅就做呢、這、一個情婦啊，做嗰、那個有錢佬嘅情婦，即係 Citizen King 嘅情婦啦 ，Hearst 嘅情婦。咁佢話佢一場戲咧拍咗90多次，咁你係咪逼到人傻咧？即係你同一場戲做90多次，你係咪傻咧？ 係啊 即係你會逼到你係完全唔健康嘅，但佢就係要嗰樣嘢。係 啊，冇錯。 因為嗰場戲可能就要佢失去常性，要佢冇辦法失控啊，即係爆佢嘅憤怒啊，爆其他啲嘢出嚟。咁佢就係要將個演員逼到去到嗰個位。 冇錯，所以如果我哋今日講精神健康，你講 David Fincher， 就是、一定是最有代表性的導演之一。咁咧，最近睇翻佢喺1997年嘅電影叫《Game》啊，就係米高德格拉斯做啊。 係、 嗯、我唔知道你有冇記憶？ 有 記得。 係啊，嗰真係好癲啊！佢唔去到最後一分鐘，你知道，如果佢再繼續落去，再繼續落去，原來有遊戲有遊戲，係一個 infinity 啊，即係 無 止境啊， 不斷碌嘅。 即係呢，你話如果我接到戲話要拍 David Fincher， 哇！我諗。我精神健康有準備先， 係 咪啊？ 咁但係啲人又中意做嘅喎，因為演一個演員都係嘅，佢其實唔知嘅，你唔係俾人逼咧，佢唔去到嗰個位咧，佢都唔知道自己係做到嗰樣嘢。 嗯， 咁啊，所以好多演，所以其實做戲咧都有一樣嘢叫 warm down 嘅，我哋知道運動員要嘅，你譬如踢完一場波，你唔可以即刻翻去就沖場就翻屋企嘅，唔得嘅，你要做一啲柔軟體操，等個身體冚唪唥，即係由最亢奮嘅時候慢慢靜翻落嚟，回復翻。正常，你要一段時間嘅。咁、 嗯、 其實演員都要嘅，好、 嗯、 多演員都要 warm down 嘅，即係你拍完一套戲之後，因為你太進入咗個角色啊嘛，而嗰個角色又唔係好一個好正常嘅人嘅時候咧，咁分分鐘影響到你自己都開始覺得有啲唔正常啦。 冇錯冇錯， 係嘛？咁所以你一段時間咧，即係個心理要翻翻嚟，好似世衛話即係嗰種咩啊？安和係嘛？ 係啊，冇錯， 一種安和嘅狀態。 我唔係好記得英文。不過我其實好同意兩位拍檔講到咧，即係喺藝術創作啦，頭先提到體育運動啦，其實呢一啲激情或者一啲叫 abnormal 啊 ，normality 咧，其實係要嘅，係唔單止係健康係需要添嘅， 甚至唔係藝術嘅。阿陳湛明，譬如你做生意都係嘅。有好多時候你都係要有冒險噶嘛，喺、一個重大嘅生意決定嘅裏邊，你係咪投資曬呢啲錢去嗰度啊？或者你做唔做呢樣嘢啊？咁你都係需要嗰種咁嘅狀態去完成一件事。 我諗其實係咯，任何創作有關嘅嘢啦，其實都係需要有啲激情啦，有啲 abnormal 嘅狀態。 係啊， 咁但係又反過嚟講，即係喺管理學上咧，即係當然有時咧，我哋又唔希望一個人嘅情緒波動得太大。咁啊，譬如啦嚇，譬如咧喺外國咧就好興有啲叫 anger management 啊， 係 咁即係憤怒咧，其實都係喺呢個精神健康嚟講咧，如果你經常性地好憤怒嘅，對所有嘢都好唔滿意咧，你都會係被 classify as 唔健康嘅。 係啊， 咁所以咧外國咧有啲叫 anger management 嘅 course 嘅憤怒嘅控制啊，點樣控制你嘅情緒？法庭甚至有嘅喺美國好興嘅，即係如果你咧喺街頭同人打交，因為法庭除咗判你坐監或者罰款之外咧，對唔住，你一定要上一個強制性嘅 anger management 嘅 course， 叫你上堂嘅，點樣控制自己，控制自己嘅憤怒。我記得有套戲就係叫 anger management， 有 Robert De Niro， 羅伯特尼 佢真係要啊， 係啦，咁咧。 但我又調翻轉講，有冇可能有一啲課程咧教你憤怒咧？因為你發覺有啲人咧係直情奴隸咁 嘅 喎， 唔係冷漠啊！有啲人 係咪純到咧？即係你點樣鬧佢，點樣激佢，佢都唔嬲。咁嗰啲人咧就好謝嘅，你覺得嗰個人好謝，即係冇連人基本人哋鬧你，人嘅正常嘅反應梗係嬲噶嘛。佢唔係嘅。哦， 第一次你講一次講得好好，其實我真係接觸咗好多特別。公務員咧就有呢個問題啦， 係啊，你點鬧佢冇反應喎？ 佢冇反應，但係我哋嗱當然佢好道行好高啦嚇，但係我哋如果喺行為心理學咧，其實佢冇 empathy 嘅。其實佢冇同理心啊，佢唔會調翻轉去諗呢一個投訴人嗰個角度。 係啊， 所以呢樣嘢咧，其實真係噶，有 course 係教 empathy 嘅，我有讀過添嘅。其實 係 即係點？有人話咧 ，empathy 係冇得教嘅，你天生嘅。但係佢話唔係，其實係有得 train 嘅。因為喺生理學上咧 ，empathy 係咩啫？你見到踩到個大頭針，隻腳流血，我會覺得痛喎。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政府有個短片咧？喺個海上，喺個海灘裏邊，個海底有個玻璃樽，有個人一腳踩咗落個玻璃樽，仲跟住流血。哇！個人啲觀眾都覺得痛嘅。其實呢個咪同理心咧？你冇自己接觸過，但你睇到一啲畫面咧，就刺激到你。其實同理心係有得教嘅。咁所以頭先我同意㗎呢樣嘢，即係好多特別係一啲。政客啦嚇，我咁好多時佢係冇乜同理心嘅，即係佢唔會去用你個角度去諗呢件事。 明白，因為佢覺得喺呢個工作嘅範圍裏邊，如果佢太多同理心，佢好唔得掂啊。但譬如你管屋苑咁樣嚇，個個都會走埋嚟話俾你聽，有好多應該社工會幫忙嘅問題困難。咁佢就變得好冷漠，因為覺得呢啲唔係我嘅範圍嘅事，我唔會因為咁樣樣而唔去趕你走，或者你唔要交翻個公屋單位俾我。 係話知你啦， 係啦，話知你，佢一定要咁樣去做。但係咧， 當佢個電話響，佢接到原來係佢仔打電話嚟嘅時候，你就知道佢極速地咧變咗另外一個人。係，咁人原來咁特別嘅一件事。 即係呢個就親疏有別啦。 係啦， 即係佢嘅同理心只及得佢嘅家人或者佢嘅朋友。 嗯。 再出啲咧，佢唔理啦。佢冇啊，完全冇同理心。 總之踏出佢嘅辦公室同埋佢嗰個範圍同埋關係啊，即係個關係佢就變咗另外一個人嘅。係。咁你話呢啲係咪健康定唔健康咧？因為佢 某個程度係唔健康 嘅。需要咧咁。 某程度是不健康的，即是等于我们觉得，即是你听马丁先讲就知道，即是军人永远都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是啊，咁你想想，你有时你明，即是如果你做到将军或者指挥的时候，你明知有那班人你叫他去打进攻某个地方，或者给一个任务他一定会死的。 是。 嗯。 那你都照要给的。 是。嗯。 就是你识他一件事。 没错。 是吧，那你即是这种很冷血的东西来的嘛，这个是。 自我牺牲啊。 他没有自我的嘛，他直情他不说，他呃埋你。 是。 他不会说给你听。 呃埋自己啊。 是啊。 好紧的，譬如我们看 Full Metal Jacket， 很明显啊，史丹尼·寇比尼克那套电影啊。 是。 就是你就会看到怎样改造一个人。一个啊好 sweet boy 啊，即系喺某个州无忧无虑咁，但系要从军，特别系嗰阵时要征召。 系， 哇！佢成日都笑嘅，好可爱。佢就要搞到你做咩笑？你一定唔可以笑。但嗰个过程将佢摧毁咗， 即系拆冧你嘅自我，等你完全冇自我，变成一只狗咁。即系佢叫你 sit 你就 sit， 叫你打你就打。咁甚至叫你死你都去死噶啦，你就唔会再谂噶啦。咁其实你系逼到啲人咧。即係如果用實際上，你係逼佢即係精神唔健康嘅。 嗯 嗯。而唯有呢啲唔精神唔健康，你譬如話退役軍人都係啦，好多退役軍人打完仗翻嚟，就算即係執翻條命都好啦，或者乜嘢都好啦，即係佢都有創傷後遺症嘅，而且好重嘅。 冇錯。 係嘛？ 咁我想問下陳澤銘啦，因為佢嘅專業啦。從事法律或者執法者，甚至嚇，即係嗰個精神健康都好重要噶嘛，係嘛？咁啊，頭先我哋講公務員或者係某啲職業咁，咁佢都要保持佢唔能夠太過 empathetic 啦，我哋叫做嚇，太過同理心啦，佢將佢同理心要壓抑嘅可能， 係 佢即係要按住個規矩要去執行，話俾你聽，對唔住，你申請唔到啊，冇辦法幫你啊，唔得啊，你再排隊啦，諸如此類咁。咁但我諗相信你哋都喺法律界都會時時會見到啲咁唔同嘅個案，咁你又點樣？你譬如你嘅直覺嘅諗法係一件事，但係你要點去處理嗰個問題或者程序又另一件事。咁你又點樣保持你嘅精神健康？ 我諗專業人士較為特別嘅地方咧，我哋每每都有一啲叫 ethnic code， 即係 code of ethics 嘅，即係一啲所謂行為嘅 倫理嘅守則。 倫理嘅守則啦，咁我哋即係專業人士好緊要嘅呢啲嘢，其實即係。揾錢啊，其他嘢都重要。不過，即係呢個道德你達唔到標準咧，你就做唔到專業噶啦。其實你就會俾其他同行咧鄙視你嘅。 係係。 咁好重要嘅，好即係擺喺最高嘅位置。咁所以頭先阿文傑話提到，如果程序上我要咁做嘅，法理上我要咁做，咁我冇辦法噶啦，照跟嘅啫。但係同理心係再多啲喎，係我處事嘅態度喎。我點樣去對我個 counterparty， 我點樣去應對佢？這個絕對可以係有同理心噶嘛。我結果都係幫唔到你噶啦。但係喺個過程裏面，我起碼唔好令你覺得難受啊。我起碼佢唔好覺得你係被歧視嘅一單啦。咁呢樣嘢係做得到嘅，係啦。回歸專業，我成日都講，回歸專業，跟翻住我哋嗰個專業守則去做，其實就得 嘅。同埋都其實有一個範圍係所謂有酌情權嘅。咁咧，即係尤其是咧，做一個法官咧，我覺得好緊要。我覺得美國都係㗎，你我諗，但係都睇過嘅。佢有一啲小鎮裏面嘅法官判案嗰啲例子嘅，佢係真事嚟嘅，直情喺法庭嗰度拍嘅。咁但係咧，即係個法官呢啲法官，即係呢啲戲點解啲人中意睇咧？就係話佢有一定嘅同理心喺度嘅。即係譬如話，佢話其中有一個。哇！收到好多好多張嗰啲違例泊車啊，或者即係佢違例泊車嗰啲牛肉乾啊，俾佢一張冇交喎、啊，過期喎、啊，咁又俾第二張佢咯。咁然之後隔咗三個月之後，哇！積埋就好多噶啦嘛。你知美國嗰啲牛肉乾都唔係平喎，喐下咧就$50一張噶嘛。咁一過期咧，佢又即刻又俾第二張你，話你又呢次就唔係罰你。埋你泊車或者 罰上罰， 係罰你過期唔交罰款，咁即係譬如話唔交税咁啊，遲咗交税又係好多錢。咁然之後好啦，咁、那個人翻嚟啦，咁、那個法官就上咗庭啦。法官話：點解你隔咗咁耐你都唔交啊？咁佢話冇辦法，因為我媽媽咧即係有重病，但我媽媽咧就住喺第二個州嘅，佛羅里達州嘅。 我而家咧就住喺德州，咁一聽到咧，我咪喳喳聲去咯。咁我根本都收唔到嗰張罰單。咁而家累積埋好啦。咁結果媽媽咧都冇辦法啦，大病死咗。咁我要處理埋佢啲後事，我先翻到屋企，先知道原來只有十張呢啲咁嘅罰單啊咁樣。咁於是個法官就好啦，即係見你即係都係真嘅 ，check 過曬，好啦，咁啊好啦。如果九張唔使啦，你交翻原本你第一張罰嘅罰單啦，嗰啲過期未繳嘅咧，我俾一個酌情權你取消咗佢啦，係咪啊？咁即係呢個即係話你係變咗個法官有人性啊嘛，即係你如果根據純粹根據呢個法律嘅條文咧，你過咗期都係要罰噶，都係要俾錢噶嘛，係嘛？但係其實某個程度咧，法官係有呢啲酌情權嘅，而係問題就係話，即係你能唔能夠有嗰個同理心，好好地運用呢一種酌情權。 阿馬英慈就帶出咗一個好法律哲學上面嘅問題，即係法治與人治嘅問題。即係當然我哋要喺邊點樣去拿捏呢樣嘢。如果我用個酌情權用得太多嘅話咧， 係 個法治原則咧就有影響嘅。 係 咁，但係我同意嘅，即係法律其實咧都係要嚟服務市民嘅，其實係幫緊呢個社會去進步嘅。咁所以咧，如果大部分市民佢覺得係有問題嘅，法庭嘅判決有問題嘅，唔開心嘅話咧，其實呢樣嘢係絕對要處理嘅。 點樣處理咧？嗱，我都好明白。嗱，譬如頭先馬英慈講嗰啲，我哋都有見過嘅，就喺佢解説裏邊，佢一樣會罰你，但係喺佢解説嘅時候，佢表示咗同情。 係。 咁然之後佢就話我已經有一個量刑嘅考慮，原本咧應該係咁，因為你咁樣講，所以我就咁。咁咧即係我哋聽到都叫服啲啊。咁嗱當然啦，你犯咗法咧，咁你唔服都要服噶啦嚇。咁但係亦都有一啲法官係啱啱相反嘅，喺佢嘅解釋裏邊咧，佢係無限擴大嗰個臆測嘅情況，就係覺得哇，如果咁樣好危險，你諗下咁樣仲危險。咁咧，於是我哋要警校，要一定重刑去警戒咁樣，即使嗰、那個，譬如一個真係好年輕嘅，你就要見到佢坐長期嘅監禁咁。咁咧，我哋市民聽到都覺得，哇！過度一啲喎，過度一啲喎咁樣。咁嘅時候，我點表達呢？因為咁又藐視法庭啦。 係 我點樣表示？ 其實文建華，你都俾咗個答案㗎啦。即係我哋今日講緊係精神健康啦。那個法官本身會唔會一啲主觀嘅嘢嘅？可能佢會錯，或者佢有偏見咧。人一定會犯錯，法官是人，所以法官都有可能犯錯嘅。咁而家嘅機制之下好簡單啫，我哋有個上訴機制嘅。香港個上訴機制喺全世界嚟講都算係數一數二噶啦。我經常講，我哋仲有一個外籍法官可以喺我哋嘅終審庭添，係咪？咁所以嗰個上訴機制咧係完善嘅。如果第一審個法官真係精神問題出錯，你起碼上訴啊！如果上訴都仲錯，仲有得去終審法院喎、啊，都咗咁冇辦法啦，真係。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個答案啦。即係第一個制度方面係幾完善嘅。第二咧，你個答案俾咗噶啦，林建華就係、是、你有冇罪，係咪一個所謂嘅辯護理由？並非，但係喺判刑嘅時候可以酌量嗰、那個行使個酌情權嘅時候咧，可能就喺個判刑上面。 喺 重與輕嗰度做啦。 係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即係好多年前啊，幾廿年前咧，咪做過一套電視劇叫七號皇庭點乜鬼嘢，就根據一個小説，即係真事改編嘅，好似話就係、是、講以色列人，你嘛？即係佢有好啦，咁就嗰本書喺度寫，唔知即係話邊個乜乜唔啱咁樣，咁咧就俾對方咧告佢誹謗。咁結果咧根據呢個法律嘅條文，法官話你係。誹謗，你誹謗嘅罪名成立，但我只係罰佢一蚊 ， 或者係罰你一蚊，咁即係話咧， 象徵式。 咁其意思就係話，雖然佢係誹謗咗，但佢講嘅嘢係啱嘅，係嘛？只不過係過分咗誹謗一樣嘢啫，即係譬如話好似咧就係佢就係唔知指責嗰、那個即係告。那個被告咧，就係、是、寫一本書，就係、是、話某一個原告當年咧曾經同呢個納粹合作，或者諸如此類，或者對啲猶太人冇諸如此類。 哇！好大罪噶。 係啊，咁但係咧就佢可能寫嘅方式唔掂啦，或者冇足夠嘅證據，佢就咁樣寫啦。咁於是法就俾呢一個原告人咧就告佢誹謗，咁、個法官就判佢：，你誹謗罪名係成立嘅，你冇足夠嘅證據咧，就係、是、咁樣寫。 冇錯。 咁但係其實個法官心裏就話。 你講佢嘅寫，佢講嘅嘢其實係全部啱嘅，係全部有咁嘅事實，係有事實根據，但我拎唔出個證據出嚟，咁你就變咗係誹謗啦嘛。咁所以佢就係話咧，你罪名成立，誹謗罪名成立，等我罰你一蚊。 嗯，但系咧，如果喺今時今日呢個情況咧，佢又呢、這個又要有人會上訴，控方會再上訴，跟住 會再上訴咯，唔緊要嘅，即係呢個上訴程序，我覺得冇問題。 個機制喺度啦， 個機制喺度嘅，咁就要睇上一級嘅法庭點樣睇呢件事咯。即係話你罪名誹謗罪名成立，罰一蚊得夠唔夠啊？咁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咯。 即係我成日都講，即係身為法律界，咁香港市民對好多嘢都不滿噶啦。其實幾年大家知道嘅，但係起碼我哋嘅司法制度係完善嘅。 嗯， 起碼相對完善，咁啊交翻俾個制度去做啦。 唔係而家個問題咧，唔係完唔完善嘅問題，而阿陳澤民，而係話咧，即係突然間喺呢一兩年之間嘅佢一啲判案嘅標準或者量刑嘅標準咧，同幾廿年前以嚟我哋習慣嘅標準唔同。 嗯， 唔係話佢錯，即係佢根據佢法律嘅條文，佢係有權咁判，但係由於以前落嚟嘅慣例唔係咁樣樣， 係啊， 咁市民咧又會覺得個心唔安 樂。好有趣啊！有趣點咧就話咧，以前我哋理解酌情權咧，就以為啊，就 多數輕判 判送翻咩咩，而家酌情權咪 重 加重。 好啦，咁啊嗱，先同大家講講咁啊，如果大家有意見咧，不妨上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朋友嘅友嗰度留言嘅。咁另外咧，十一點後我哋都開放嘅電話號碼18723111，歡迎大家咧到時打電話嚟講呢個精神健康。咁而家咧，我哋休息一阵，听听新闻先。 可以取得议会129席中的64席，未达到65席的多数议席门槛，但相比2016年选举多赢一席。预料党魁施亚晴亦很大机会再次当选苏格兰首席部长。施亚晴形容苏格兰民族党在今次地方选举中取得历史性和非凡胜利，他说仍然有意在疫情过后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又指首相约翰逊或任何人阻留苏独公投的意图没有民主理据。施亚晴曾经表示，如果苏格兰民族党在当地议会赢得多数议席，他将会向伦敦施压，争取再次举行独立公投的法律权力。不过分析指出，疫情后对经济复苏的忧虑压制部分苏格兰民众的独立意愿。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因为大老山有个路面重铺工程，这个工程就去到中午的12点。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彩虹村和隧道入口之间的快线临时封闭，影响到现在一带车多。而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现在在欣怡花园。窝打老道去狮子山隧道，近雅式士道有道路工程，中快线封闭，现在一带都是车多的，经过敬请小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屯门公路丽城落车去荃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 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我是杜文慧，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我妈妈呢，我会想起康乃馨。那时候大概11岁到了，激嬲咗阿妈，好惊啊，唔知点算好。于是呢就走咗落街，用紧余嘅零用钱呢买咗两朵康乃馨送俾佢。佢一见到啲花呢就即刻笑返啦。原来氹阿妈开心呢可以好简单嘅。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翻翻嚟今朝嘅廣東廣西啦，咁啊先講講啦，照例都要嘅。咁啊，如果大家要發表意見咧，唔打電話嚟咧，就可以上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朋友嘅友嗰度咧留言。咁啊，當然最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加我哋嘅討論啦嚇。咁啊，電話號碼就1872311，咁啊好多老聽眾都知噶啦。咁啊，另外又幫阿次官即係預告下啦，嚟緊嘅禮拜二啊，即係後日晚嘅廣東廣西就講你我嘅。咁啊，次官咧就會喺加拿大打電話翻嚟，同阿山金老人同李默做節目嘅。好啦，咁啊，今晚咧又今朝咧，我哋咧就繼續講呢個 精神健康 嘅問題啦。 馬恩賜精神健康有 冇？冇，有就自細都係咁。嗱，精神健康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咧，好大件事嘅。咁咧就我諗你大家都聽過，有一啲叫做咧神啟啊，即係譬如聖保羅呢啲咧，話其實咧即係嗱，譬如你精神有問題嘅人咧，成日都話嘅有幻聽嘅。我唔知點啊，聽到邊個講咁，或者聽到啊，以前我死咗個我嗰個太公咧，突然間咧就有一日行下街嘅時候咧，突然間我耳邊響起某個聲音咁，諸如此類，即係幻聽啊！即係根本係突然間聽到一啲佢唔應該聽到，即係有啲咩人聽到佢講嘢。咁但係其實咧，自古以嚟好多人都有嘅喎。譬如話你古埃及嘅時候。蘇格拉底都係噶，佢走去神壇嗰啲，佢哋叫做 oracle 啊嘛，即係神語啊嘛，佢都會即係會問嘅。甚至咧，古人咧實係噶，即係去打仗之前咧就走去神廟就占卜，咁然之後咧就問神，究竟今次咧同即係我發動呢個戰爭咧會贏定輸咧？啊，應該咧五月去打啦，因為六月去打，因為七月去打咧，咁然之後咧就好似個神會同佢講嘢咁嘅。係咁譬如話你我哋睇新約聖經亦都係啦，聖保羅本來逼落去呢、這個。教徒噶嘛，耶穌教嘅教徒，耶穌啲門徒捉佢哋冚冷釘十字架噶嘛，咁然之後突然間有一次砰一聲，聽到，咦有個聲音鬧佢，係嘛？然後咧就係上帝鬧佢，即係蘇，點解你要逼我啊咁？咁然之後咧跌咗落馬，跟住盲咗。好啦，咁你可以當誒呢啲宗教嘅嘢喺度講嘅啫。咁我發覺咧，其實好多人都有同樣。嗰類嘢嘅，嗱，譬如尼采咁，我唔講尼采，因為佢最後都係癲咗啦嚇。嗱，譬如話我哋嘅老師唐君毅先生，咁我查佢嗰啲著作咧，佢都話有一晚即係兵荒馬亂之際，佢就喺一個廟嗰度住啊，突然間行雷閃電，佢就突然間感悟到一樣嘢啦，即係佢知道自己嘅生命啊，以後佢嘅生命要做啲乜嘢啦。同埋咧，即係生命嘅價值喺邊度啦？後嚟佢就寫人生嘅體驗啊，搞好多哲學嘅嘢啦咁。係嘛？咁呢個又係喎，譬如話呢個喬埃斯都係㗎。喬埃斯好鍾意喺食佢嘅文學作品裏面呢講一樣嘢叫 epiphany 㗎嘛。epiphany 話係即係又係一種好似即係好似突然間唔知點樣嘅突然間有個神靈同佢講嘢，突然間另外砰一聲點醒佢，突然間聽到一啲聲音諸如此類嗰種。咁呢你可以話你話佢無厘頭嘅，話突然間咧唔知有個火星人同佢講嘢，咁呢個精神病啦。係咪？如果突然間蘇格拉底話我聽到呢一個神語，聽到某個 oracle， 咁你唔會話蘇格拉底傻嘅喎，係嘛？但係咧，即係呢一類嘅咁嘅情況咧，即係呢一類咁嘅經驗其實好多嘅。 好多呢一種咁嘅所謂神啟嘅經驗，或者神遇嘅經驗，或者突然間一種啟悟嘅。咁啊，另外一個又係咧，就係梁壽銘啊。 嗯。 啊，梁壽銘大家知係寫東西文化嘅為哲學啊，後嚟搞農民運動嘅嘢嘅。咁就有一次佢過河，即係有一次佢搭船啊，突然間風浪大起。 嗯。 咁然之後佢就走出船頭啊。你快啲收工啊！我唔死得噶，你知唔知啊？我唔死得噶，吓，因为我仲未写完我啲著作，中国仲未曾强大起嚟，我就不能死咁。咁果然跟住咧冇事，即系嗰次咧，即系唔系即刻就停晒风浪，而只不过咧跟住佢冇事啫。咁所以好笑咧，就系话到嗰阵时日本后嚟佢去咗重庆咧，就日本飞机轰炸咧，啲人梗系走晒防空洞啦。佢唔系嘅， 佢唔惊。 佢唔驚，佢認為即係答應咗佢，上天答應咗佢唔死得。佢反而拎張藤椅走出去門口，擺定喺度，坐喺度，然之後拎本《論語》嚟睇。 嚇師喎呢個， 或者你咁都得嘅喎。咁你話佢係咪傻咧？係咪精神有啲問題咧？咁我點睇咧？黎建華，你認為呢類嘅經驗，我諗都。是你知道有好多人有嘅，而且嗰啲人唔係話即係精神病院嘅人最多啦，可能數以千計，得一兩個係唐君毅啊，或者蘇格拉底啊，或者呢啲咁嘅人嘅啫。咁但係其實實際上係冇乜分別嘅喎，某個程度。 你可以咁講，譬如你阿保羅啦喺大馬色嘅路上啊，突然間見到一個強光，咁佢原本咧就係一個即係追打迫害基督徒嘅人啦，咁後來佢就完全 convert 啦，咁 conversion 嘅意思就係咩意思啦？咁改變咗過嚟啦。咁嗱呢啲咁神蹟性或者奇蹟性嘅東西咧，我哋就可以咁講啦。但係有一啲係比較溫和嘅。譬如牟中三，咁咧佢唔系讲到唐君毅呢一种，佢提到喺五十自述里边咧，佢写五十岁嘅自述啦，佢系讲到佢自己十几岁暑假咧冇学翻，就喺乡下耕田，即 系 看睇牛啊，咁咧就见到黄昏日落。嗰種蒼茫啊，佢感受到嗰種其實都係好似存在主義嗰種 dread 啊，嗰種部落感啊，佢就問人生嘅意義，嗰樣嘢對佢都幾大感觸，就係佢覺得自己好渺小。咁於是佢反而係覺得喺佢嘅學問裏面去探求一啲比較終極啲嘅思考。咁呢個又唔係奇蹟啦，即係我亦都喺呢啲 唔係聽到任何聲啦。 譬如我亦都試過啦，喺西貢游水咁見到日落，咁我哋又冇呢個感，係咪先？我哋都去食海鮮嘅啫。 講呢啲即係一路都係我哋今日都係講咗所謂天才同白痴啊，真係有一線之隔嘅。即係尤其是係搞創作嘅人咧，真係有時真係。外邊嘅人睇真係覺得佢有啲問題嘅。不過頭先馬恩賜講咧，又令我諗起，即係喺政治界咧，即係其實精神健康影響一啲政治人物嘅決定咧，啊歷史上都好多嘅。 哦，多到不得了。 係咯，就我即刻諗到嗱，即係近者啊，當然係特朗普與拜登啦，互相指責對方係精神有問題啦。我記得特朗普 兩個都可能有。 我記得冇錯。特朗普之前要求我同你辯論之前咧，唔該你攞張醫生證書，我先肯同你證明你第一冇食藥啦，第二咧仲係正常嘅。特朗普好多人就話佢有狂躁症啦，咁但係咧其實亦都唔公平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喺心理學或者呢一個行為學上面咧，你一定要判證咧，一定要坐低。同嗰個人去判個證，你先可以話。你唔可以透過電視上面，這個人咁樣講嘢就係即狂躁症，唔得嘅。咁呢個近啲嘅例子咧，我記得歷史上真係好多次，譬如咧，JFK 呢個金馬迪總統，佢喺呢個古巴導彈危機之前有一次叫 Bay of Pigs 啊， 豬灣事件。 嗰次咧，佢係出兵係同古巴打嘅，喺個政治上非常錯誤嘅一個決定嚟嘅，大嘅。後來因為美國都有啲所謂官方保密法嘅，即係話咧過咗幾十年後之後可以攞翻啲文獻出嚟睇咧，原來當年啊金馬迪咧喺決定入去呢一個總統佢台圓形辦公室作出呢個決定之前咧，做完手術冇幾耐，打咗嗎啡，即係有大量嘅嗎啡喺身體裏邊，咁所以咧。身體的精神健康其實對你的政治決定咧，哇，影響好大喎！原來 哦，係啊，咁如果你講到嗰個咧，就重大件事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嗰個威爾遜啊， 係 Wilson 又係嘅 ，Wilson 病得好緊要，但係佢死都唔濟， 係 咁啊！甚至你如果最近咧，你大家睇呢個 The Crown 都係啦，皇冠嗰套劇集裏邊啊，講到阿丘吉爾最尾嗰第二次啊，即係做首相。 即係佢一路做首相啦，跟住咧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佢就俾人投票掟落台啦。 咗落台，打贏仗講落台， 打贏仗要落台，即係話打仗你又可以領導英國。而家打完仗，你點樣重建英國咧？你唔掂嘅大佬，揾第二個嚟。咁結果咧就於是就俾咗工黨啊嘛。咁所以英國好多嘅社會主義嘅政策都係嗰陣開始嘅。譬如我哋香港人最受惠嘅咧，就係嗰個醫療制度啊，即係政府嗰個公共醫療制度。 呢個就係 NHS 啦，所 以係就係 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 咧、就係嗰陣時1940-50年嗰任首相做出嚟嘅，咁、後嚟咧跟住過咗一段時間咧，下一次再選咧又選翻丘吉爾上去啊嘛，咁但係咧後嚟佢已經身體好唔掂啦，成日咧連去國會開會都唔得嘅，即係嗰個劇集裏邊都有講嘅，但佢死都唔認。大家知道丘吉爾本身就係一個即係、就是、有情緒低落症， 冇錯嚇、，depression 啊， 係啊，佢話自己嗰只黑狗啊嘛。啊！佢就唔敢講嘅，即係唔敢講話自己我又病發啦咁樣啊嘛。咁於是咧就於是有個暗號啊。 講親狗就係其實講緊自己啫，講心理。 啊！今日琴晚黑狗又嚟啦，即係當災啊嘛黑狗。咁於是就有人知啦，但嗰時都係啊，即係又變咗咧，即係譬如英國大霧啊，諸如此類講，嗰即係佢嘅處理係有啲問題嘅，就係因為佢根本個健康唔得，但佢喺任期裏邊喎。你又唔能夠倒，即係有好多時候，佢個黨又驚，即係如果我公布咗呢樣嘢出嚟，咁咪要大選啦。即係大選可能輸俾工黨喎，我又唔制喎，佢又驚冇咗個權力喎。咁變咗，即係唔好講話中國嗰啲皇帝啦，中國好多皇帝根本都係傻噶嘛。 你睇佢啲豪型就知道，真係冇，即係出人真係冇人做得出㗎。 係啲係好多係傻㗎嘛。 所以咧，將當權者嘅精神健康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為佢影響嘅好多人嘅。 當然啦，社稷興旺， 好多人嘅前景嘅或者係生命添啊！咁嗱，不如我哋講翻香港啦。咁其實舊年咧都做過一個即係民調啊，係關於香港人嘅精神健康嘅。咁你喺舊年做啊，真係唔方好啊嚇！佢係咪即係話咧，就評分得45分嘅啫？即係如果一半分係50分，啊滿分係100分，咁所以咧都係繼續唔合格嘅。咁有60%嘅香港市民嘅精神健康咧，係即係覺得佢哋真係直言咧，就個社會爭議對佢哋有負面嘅影響。咁然之後咧，疫情亦都帶嚟負面嘅影響，都有40%啦。呢個好明顯。但係當中有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幾多歲咧？15歲到34歲呢個年齡群咧，係顯著比較差，個精神健康比較差。而男性咧？又比較差， 即係男性 嘅精神健康比較差。咁嗱，咁我又想問你啊，即係60%人精神健康唔合格，咁點解男性會比較差咧？ 咁啊，壓力大咯。尤其是譬如你講嗰個年齡群咧，咁通常就係話，即係佢建立自己嘅事業。即係佢要講到所謂自己嘅前途啦，第日即係譬如話如何成家立室啊，我究竟事業得唔得啊？咁你睇到，即係佢都睇到噶嘛？即係佢哋呢一輩嘅人，即係十幾話十八至到三十歲， 15到34。 我係15歲啊，其實叻啲喎呢個。15歲點解會係15歲咧？我又唔明。但係即係照計，而家考試嘅壓力唔係咁大㗎啦。即係一般，我以為18歲到，因為18歲你就決定你升唔升到大學啊嘛。咁嘅時候，如果你一路讀書冇咁好嘅時候咧，你覺得你讀唔到大學啦。讀唔到大學嘅時候，我第二日剩低，即係第日出嚟嘅時候，我有乜嘢事業可以做咧？係嘛？我係咪可以開鋪頭咧？我有冇一技之長啊，可以揾到食啦，或者甚至即係香港人成日都講㗎啦，可唔可以買樓啦？係咪？即係最緊要呢樣嘢啊嘛，買唔到樓咁，我第日點樣安身立命啦？係咪先？咁變咗嗰段時間個壓力係好重嘅，所以即係又加上社會嘅動盪啊、疫情嘅問題啊，我諗你遲啲都有㗎。譬如話你我哋都見到好多朋友突然又移咗民啊，咁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咁又人哋又聯想到自己啦，咁變咗即係你有好多問題，好多嘢咧。你係未唔能夠解決嘅，又諗唔通嘅。你多諗都冇用嘅，多諗無益 嘅。因為嗰種無助感或者唔係自己控制嘅情況啦，即係突然間呢個社會好強權咁樣啦。 係。 咁你嗰個自由度連出句聲都要諗過咧，咁係會有精神健康問題。咁啊，當然民主問得好實際嘅。 文傑話呢個要補充一句，就唔理你個政治立場。 系啊， 即系你无论你系蓝或者黄，你都觉得系唔得噶。你明唔明？你都觉得系即系可能我都要小心啲。即系好似英国啲球迷，如果讲球迷咧，好似陈泽铭话就系英国啲球迷都系噶。 譬如你入去睇場比賽，你咪保對曼聯，咁你要小心啲啊！ 你冇企錯對方嗰個stand， 我真係試過，因為。 好彩冇着件波衫出嚟， 成场波唔敢出声啊！入咗波，我捧嗰队， 就算好开心，你 都唔敢出声，真系 唔敢啊！自己对波赢波，你都冇嘈啊！因为你坐咗敌对球迷嗰度咧，唔掂， 俾人揼， 系嘛？即系当你一个社会撕裂到咁咧，就其实撕裂双方都唔，都个精神都可能会都有压力嘅。因為你覺得即係你驚錯錯位啊嘛，咁同埋你始終有嗰種危機感喺度、 我即係阿明傑話講完呢一個嘅 數字啊， 數字咧我都有啲感觸嘅。即係第一就當然點解男性嗰個壓力大？咁呢個就係 Man of Mars Women of Venus 嗰個問題啦。即係我哋男性去應對。 唔好意思啊，陳澤炳呢度要即係加插一句。因為我就其實成日都勸人唔好睇呢本書， 我都一樣，你企錯咗 條路。唔好意思啊， 我都係啊，我都好憎嗰本書。 唔係，其中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嗰個作者咧，係一個唔誠實嘅作者嚟。因為佢咧，佢係一個 community college 畢業嘅，就話自己係大學嘅畢業生，就係同埋咧專精唔知讀咩心理學其他科。咁其實佢個履歷係錯嘅，即係佢其實係唔識嘅。 係嘛？ 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冇一啲心理學嘅。嗰啲正式嘅學術嘅訓練，但係佢就睇好多嘅研究啊，咁諸如此類，能組織埋一齊發呢啲書好多啊。 係 啊，佢話最近幾年又有本瑞典嘅書咧，就用即係以前我記得文傑華都知啦，古希臘嘅時候咧曾經試過㗎，將人分開四種㗎嘛，咩多血質啊、憂鬱質啊咁嗰啲啊， 幾犀利啊！ 四個人格啊嘛， 四種人格啊嘛，咁然之後。瑞典個心理學家咧就用顏色嚟分四種人格啊嘛，黃色、綠色、紅色、白色咁諸如此類，咁然之後咧又點樣？但你係屬於邊一種顏色嘅人格啊？又點樣同唔同嘅顏色啊點相處？哇！呢啲書咧成日都賣得嘅，或者男人甚男人係來自咩火星，女人來自 咪就係咯， 嗰本又係一樣嘅。咁但係小心啲，即係呢啲書最好唔好睇，真係唔得。尤其是呢本書咧，呢個 John Gray 啊嘛叫做， 係 嘛？呢個呃人嘅呢個。呢個其實係不可無術之徒嚟嘅。 我頭先想回應阿文傑話一點咧，就係講翻你頭先講到香港舊年社會事件引申出嚟嘅一啲數字啦。咁男性應付壓力當然係同女性好唔同嘅，但係我又唔係太奇怪點解嗰個數字去到15歲都 15到34 咁年輕，但係佢嗰個精神健康個情況係受咁大影響。因為睇翻數字咧，舊年大家唔知唔知，原來係拉咗10,000+人嘅。警方係拉咗超過10,000人嘅，3,000+4,000+係學生嚟嘅， 仲要係14、15歲， 最年輕係12歲嘅。咁所以即係我自己都有做好多年青人嘅法律推廣啊嘅嘢，咁我都嘗試去同佢哋傾，即係當你係一個咁嘅環境，香港係歷史以來最動盪嘅一段日子啦，其中一個啦嚇，我講嘅時候，你生長喺咁嘅環境而。香港嘅社交媒體，所有媒體一面倒去講一啲好負面嘅嘢嘅時候咧，其實你係要適應嘅。即係我所以我有啲站行翻出嚟講，其實香港係有好大嘅挑戰，但係係咪末日咧，亦都未至於佢咁嚴重嘅。香港仲有好多嘢係運作到嘅。 係 咁正面少少啦，正向心理學啦，係嘛？Positive psychology 去睇件事啦。我哋仲有啲嘢係有啲價值嘅喺度嘅。咁我哋守護翻嗰啲嘢啦。 嗱，當然啦，就算我哋唔係睇數字都好啦，即係就咁平常睇下新聞啦，或者落街搭地鐵咁啊，哇！你都見到話咁多學生、中學生著住校服，係要即係要踎低，或者係要俾人搜，或者係要面對牆壁，或者等等，你都覺得唔健康啊！你覺得呢個社會好唔健康，你都好不忍，冇乜人係開心。咁啊，當然加上疫情啦，佢哋冇辦法有社交活動啊，等等。咁所以而家嗰個集中力就係睇翻嗰個叫創傷性，即係創傷後壓力。 PTSD 係啦，PTSD 周星馳嗰只係嘛？ 周星馳 PTSD 係啦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我唔知點做喎，我真係唔知點做喎。 咁啊，最近話有藥食嘅喎。我最近睇到嗱，我唔敢肯定，因為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但我亦都睇到一啲醫學雜誌嘅報導咧，就係話開始有藥食嘅，咁呢種藥咧而家都幾安全下嘅。咁問題咧就而家反而調翻轉啦，佢就會問一個問題：如果你食咗藥，真係可以忘記你嗰啲傷心、創痛嘅經歷，你制唔制？ 咁咧， 哦，好多人唔制啦。 唔係試過心理學家咧，即係試過嘅，佢就係話咧，即係譬如話有個人誒，突然間預結俾人揼到死下死下，即係傷曬咁入咗醫院。嗯、好啦，到佢即係跟住清醒翻，醫翻好。咁第二日咧，呢、這個心理學家咧就係話嗱，我哋而家發明咗一種藥，係可以令你忘記琴晚俾人搶劫嘅時候 啊。咁你食唔食啊？咁 你食唔食啊？咁未必會忘記曬一切，但係可能咧，即係忘記咗八成啦。咁即係你唔會再記得翻噶啦。咁佢話：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捉到個賊，我作供有冇問題先？嚇，OK， 冇問題，你仍然可以作供嘅。有啲事情經過就得，你只係忘記係咩咧？就係你嗰種感覺啊。咁因為佢哋發覺咧，原來咧，我哋喺一啲唔好嘅經歷裏面咧，個經歷嘅過程，純嗰個過程 特別記得深嘅， 唔係係擺喺個腦 感情嘅記憶、情緒嘅記憶， 一種係情緒嘅記憶，一種係事實嘅記憶。原來喺個腦度咧係分開唔同嘅地方記住嘅。 嗯， 啊，我哋以為係其實就好似個電腦咁啊，你知道電腦，我哋電腦啲 file 係左擺右擺噶嘛，唔、會係成個 file 擺定一個位噶嘛，係、嘛？咁好啦，咁原來我哋嘅腦部都係咁嘅。即係某一啲事實咧，你會擺某一啲地方嘅 感覺同事實分開擺。 係啦，感覺咧完全唔同嘅。咁佢話你要唔要將你嗰啲感覺嘅記憶刪除咗佢咧？ 咁驚嘅，咁發條橙嘅。 係啊，佢話即係當然唔能夠去到話，誒、冇啊，好似發好似嗰套咩戲啊？Eternal Sunshine 嗰啲 咧， 即係突然間唔見得啦，再見翻個舊女朋友，你邊個啊？ 越來越記得唔多， 係唔可能嘅。因為咧，即係你我頭先講過，你認知嘅記憶係某一次，你會記得，但係你嗰種創傷，即係譬如你好似失戀嘅創傷，你過咗幾十年之後，你想再諗翻嗰陣時點，即係慘成點，你係諗唔到嘅。或者你俾喺學校、中學俾人蝦，究竟慘成點，你又未必記得到嘅。 而最慘就係你唔開心嘅記憶咧，特別記得深嘅，因為其實心理學上咧，我哋要有個 positive feedback 啊，我識得將來去再預防呢一啲唔好嘅經歷啊，所以我哋特別記得深啊，好嘢記唔到嘅，唔好嘢咧， 唔係好嘢，好快啊，即係好快。 好 慘啊！ 得戀就好快，好快唔記得。失戀就成日都冇辦法忘記。咁於是咧就問嗰啲病人：你制唔制？你肯唔肯食呢種藥？ 有冇統計出到嚟幾多人制？幾多人制咧？ 佢就大約問咗千幾個病人，結果咧，你估下？ 我估大部分都唔制， 超過八成。 系嘛？ 嚇，好有趣呢、這個。 呢個好得意噶。 咁慘嘅嘢，你都係忘情緒啊嘛。 唔係，佢話你要快喎，你即係過得，因為點解咧？佢話你過得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咧，你再食嗰啲藥可能唔冇效噶咯。 因為 entrench 咗啦，已經好深入啦。 冇錯啦，係嘛？好，咁呢個時候咧又講電話號碼啦，1872311。咁啊，一陣間十一點半聽完新聞之後，大家有意見或者有乜嘢可以提出嚟嘅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好，呢、這個時候休息一陣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初见起色，结束了连续六季的收缩，首季按年增长7.8%，若果以按季比较，更加是连续三个季度增长。但他指出，现时本港整体疫苗接种比率仍然是低，接种速度慢或者会拖慢重启经济的步伐，令各行各业的打工仔承受着直接或间接的代价。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为了尽快回复正常生活和复苏经济，海外各地亦都积极朝着接种疫苗的方向推进。本港经济复苏的曙光初现，但只有社会上下齐心控制好疫情，创造有利条件，复苏的势头才有机会延续下去。他说为自己和家人健康，亦都为了香港经济能够尽快全速恢复，呼吁市民接种疫苗。 政府早前将提供过渡性房屋单位的目标提升至15,000个。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现在同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他在网志说，截至上个月，当局觅得可以在2023年提供大约14,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的土地，当中超过1,100个单位已经完成。另外，大約2,400个單位正動工興建，預計在2021年至2022年落成。其中土瓜灣宋王台項目的110个單位，上個月成功取得入伙紙，可以俾超過220人入住。佢又提到，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至今已經批出13个過渡性房屋項目，其中上個月批出的元朗八鄉錦田七星崗過渡性房屋項目。在設計上引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理念，項目計劃2023年第一季落成，可以提供大約900个單位，惠及超過2,000人。中國長征5號 B 遙2火箭的碎片重返大氣層。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發布消息，表示經監測分析，長征5號 B 遙2運載火箭的殘骸已經在早上10時24分落在東經72.47度北緯2.65度周邊海域，表示絕大部分殘骸在再進入大氣層過程中消蝕燒毀。發生者根據座標推測，火箭的殘骸墜落在印度洋的海域。美國紐約時報廣場附近在當地星期六下午發生槍擊案，三人受傷。警方表示，傷者包括一名4岁女童，她當時正同家人在附近購買玩具。其余兩名傷者分別是46岁女子和23岁女遊客，三人都是腿部或腳部中槍，沒有生命危險。警方表示，當時有人發生爭執，期間有人拿出手槍開火，槍手之後逃離現場，警方正展開追捕並發布疑犯的照片。另外，佛羅里達州一個購物中心發生槍擊事件，五人受傷。當地警方表示，槍擊案在當地星期六下午發生，購物中心有兩批人衝突之後發生槍擊，槍手逃離現場，三名傷者送院治療，沒有生命危險。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炎熱，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差唔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雅色士道有道路工程啊，而家中线同埋快线封闭，龙尾喺圣座治大厦。另外，大老山隧道有道路重铺工程啊，直至中午12点，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彩虹村和隧道入口之间的快线临时封闭。观塘亦都有建筑工程，直至今日下午7点，近晓光街的一段晓玉径来回方向临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落斜荃湾，以及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变种病毒在香港爆发的机会，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香港禁飞就很迟才做，所以就有大量输入变种病毒个案。其次呢，检疫酒店里面有一些漏洞，所以你只是在下游工作，检疫酒店未到位，这个是不足的地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窗。 正因為要兼顧要照顧小朋友啦，所以咧都變咗養成咗咧，不如就帶埋個女一齊去跑啦、 嗯。我們不是怪獸，不一樣的媽媽，我的子女這樣教系列嘉賓會同孩子一齊跑山嘅媽媽何嘉欣。 咁、我記得佢細個啲嘅時候，我哋就帶佢行呢個八仙嶺嘅其中一嶺先珠峰，半路咧佢都有啲攰，真係佢堅持要上埋個頂咯。咁、我都其實好欣賞嘅，其實喺嗰個過程。 星期日晚十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啦嚇，咁啊，講講嘅電話號碼先，1872311。咁啊，如果大家有咩想同我哋一齊討論嘅咧，就可以打電話嚟嘅嚇。咁啊，直播室裏邊咧有陳澤銘啦，有文鐵華同埋馬恩哲。咁我哋繼續講精神健康嘅問題。咁啊，好似講咗三節咧，都即係搞唔掂呢個所謂 定義都搞唔掂。 唔係即係咁樣啦，即係咁樣可能係好精英嘅講法啦，就係話咧，即係對普通人嚟講咧，即係細話嘅定義啊，或者諸如此類嗰啲咧，都係合嘅，都係啱嘅。因為普通人所要求嘅咧，就係一個所謂安和啲嘅生活，即係自己嘅情緒唔好有咁大嘅波動，即係唔好一時咧就好嬲，一時咧又好傷心，一時又好亢奮咁諸如此類。咁但係實際上咧喺我哋呢個社會裏面咧就比較難㗎啦。即係我可以想像咧，即係話喺以前即係尤其是我哋呢一代咧都經歷過兩個唔同嘅可以話三個唔同嘅形態嘅社會㗎啦。即係當初咧，即係我哋成長嘅時候咧，50-60年代咧，個生活節奏比較慢啲嘅，咁同埋社會亦都冇咁多大眾嘅媒介，嗰陣時即係聽下心機啊，睇下報紙啊，最多係睇下電視啊，諸如此類，就冇話即係而家咁，哇咁多不同嘅資訊日日喺度轟炸你，即係你而家有咗呢個互聯網啊，有咗呢個社交網站媒體啊，又有咗呢個手機之後咧，就唔同啦。即係 你講得好啱。 是 因為有一個調查是這樣說的，就是2010年起美國的調查，他有一個這樣的結論，他有些什麼呢，在十年之內他的變化是這麼急速，而且又影響了一整代人的精神健康呢，就是手提電話，即他覺得因為他太多資訊，無論是有益或無益，原來他消耗了大量的腦的能量， 是即是你要看要消耗化 嘅， 係 有影響你嘅專注力啊！係，你同唔 同意啊？非常同意，即係資訊爆棚啦，咁最慘就係篩選嘅問題啊！即係係人都可以，即係人人都是記者啦，而家係咪？咁但係有冇受過真正專業記者培訓？咁我有冇真係去一個客觀嘅評估咧？嗰、個係咪事實咧？都未必知道嘅。咁所以喺篩選事實資訊嘅時候咧，係麻煩嘅。咁而嗰啲資訊咧，係會影響你情緒先慘。即係我已經好唔開心噶啦，我仲不停睇到哇咁樣搞法，咁、就會加深咗呢樣嘢。咁所以呢個議題咧，全世界其實係要面對嘅，即係 social media 嘅資訊爆棚呢樣嘢點樣去處理咧、有人提過話要立法嘅，咁當然言論自由唔得啦，哇有冇搞錯啊？你而家鉛制啊網上嘅言論自由，網絡23條又唔得，咁但係客觀嚟講係出現咗問題嘅，點樣去做呢？我都冇一個好簡單嘅答案俾大家，會唔會啊實名制呢？有人話你講乜都得，不過用翻實名制，咁 但係點咧？ 即系等人哋有意，即系警觉啲，系咪？ 如果实名制咁唔同嘅，即系如果我真系匿名去闹人，同我用开名去闹人咧，咁始终都唔同啲嘅，嗰个责任感系 咁。但系佢就系唔中意呢种即系操控咯，即系因为佢觉得限制佢个言论嘅自由，就我有太多嘢顾忌，其实想讲嘢冇讲到啊嘛，一有后果啊嘛。 亦都系即系你对住政府嘅信任啦。 呢个就最 呢个都唔单单系香港嘅，其实即系喺欧盟，其实系尝试。 試咗好耐嘅，即係想喺網絡上面咧做翻一啲篩選啦，即係較為一啲所謂 fake news law 啦，我哋講即係假虛假資訊法案。歐洲講咗好耐，但冇人敢喐，冇人敢喐手，因為始終對呢一個言論自由係有一個較為大嘅衝擊的。 我就想講一啲比較細啲嘅，即係譬如話你十零歲嗰啲僆仔，係嘛？咁佢哋喺網度所吸收嗰啲資訊咧，未必係同嗰個社會政治有關係嘅，只不過係同學之間嘅嘢。啊，某某又同邊個拍拖啦？啊，某某又即係上堂嗰時候出貓啊咁之類。咁嗰啲你算唔算係假新聞咧？可能係假嘅喎，可能係造謠嘅喎。咁只不過係即係佢想蝦啲同學嘅啫喎，佢想欺騙其他啲同學嘅啫喎，即係佢全身不良咁之類。咁你呢啲法律對佢係冇乜意義嘅，佢都係實名制，其實佢唔實名，大家都知道㗎啦，因為同學係嗰幾廿個㗎啦嘛，係咪？邊個爆呢啲料出嚟，係咪？咁都可以估到係邊個嘅，咁但你都冇辦法阻止喎。個問題喺呢度嘛，因為而家係由細細個，即係甚至幾歲嘅。由 BB 開始已經可以看手機㗎啦。 啊， 係啊。係啊，而家你有時見過街啊，見到嗰啲即係坐 BB 車嗰啲啊，個 都 攞 咗 個俾人俾佢，都擺個嘢俾佢喺度望住，諸如此類，係嘛？咁佢唔會話即係去理解啲咩新聞啊，諸如此類。甚至你譬如好似有啲 TikTok 啊，咁即係嚇睇啲十幾秒嘅視頻啦，所謂或者錄像啊，諸如此類。啊，叽哩呱啦，咁即係變咗佢嘥咗好多時間啊，同埋可啊文傑話話，即係嗰啲腦筋啊，去吸收呢一類嘅資訊其實係冇益噶嘛。 但係即係我覺得係好特別嘅，就因為呢一代咧嚇，即係而家十零歲開始呢一代咧，佢係由佢認知開始就已經有手機呢樣嘢， 係啊， 即係同我哋嗰個感覺唔同。我哋頭先馬生話經歷咗咁多年嘅轉變，對我哋嚟講接收資訊咧。而家係一個新嘅方法，但係對於呢啲十歲以下十零歲嘅細路仔咧，佢由開始有認知已經有手機呢樣嘢，呢個係正常嘅。對我嚟講，用社交媒體去接收資訊係正常嘅。咁所以呢樣嘢對佢哋成個成長啦、心理發展咧，同我哋係完全唔同。 唔單止唔同，而且咧佢有一個濫用嘅製造嘅危害啊！嗱，最近咪有一套電影入咗奧斯卡嘅，就係呢個《超西女王》。 哦，方聲音 係啦係啦，嗰、那個咧嚇，咁、那、咧、個、其實佢講嘅事件咧，其實大家都會經歷過嘅，就係喺即係大學嘅時候咁啊，有時玩大咗啊，海灘又好，邊度都好，開 party， 係飲多兩杯胡天胡地或者性侵，咁咧就性侵俾人拍咗， 係 咁啊，當然啦，由本來性侵呢件事已經係有創傷性，但你拍咗之後再去喺一個社交。即係喺社交媒體裏面流傳咧，你冇辦法走得甩，咁啊見到受害者啊，當然嚇，即 係 咩自殺啦嚇，咁、而作為佢好朋友嘅無能為力，同埋覺得一定要為呢一個死者伸張正義咧，佢係冇辦法磨滅啊，以至佢作為一個醫生嘅身份，即係佢本來讀緊醫科好叻，佢都要放棄嘅學業，咁佢以為洗得甩，重新過生活唔得嘅，嚇、直至到有一日撞翻舊同學。舊事又起，佢係要去到極端啦。咁當然我唔劇透啦嚇。咁就呢一個咧，係就明顯地就係你永遠有呢個工具咧，你有好多種可能性同埋危機，同埋你話可唔可以有個 judgement？ 好似陳澤明話啊，我係咪要兩方面意見平衡啊？然之後先講嗰件事啊？唔係，因為佢唔係做法律工作，佢唔係做報道媒體工作，佢係個人。 唔係，同埋即係我哋一般嚟講咧，就唔希望法律咧介入十零歲嘅細路仔嗰度嘅，甚至咧即係佢有咩犯罪行為咧，都係即係守行為啊，或者判佢諸如此類管教啊嗰啲，盡量係唔會用法律去對付佢，要佢坐監啊諸如此類，因為細路仔好多嘢，你當佢唔識嘢啊嘛。係咪先？同埋你要俾個機會佢改過自身啊嘛，係嘛？咁你如果噥一聲。啊，譬如話，即係同學之間呢類嘢係好多嘅，咁、甚至唔使好似陳文傑話講嗰套電影咁嚴重嘅。譬如話，你有個學同學咁啊，即係好論盡嘅，啊行個街踩到焦皮皮爬喺度跌喺度，可能已經俾人影咗咯，跟住擺曬即係傳曬俾啲同學知道曬，咁啊見親佢咧又笑佢，拎個招出嚟咁樣佢，咁你咪即係佢已經有即係佢好細個要面對一啲創傷或者一啲即係唔愉快嘅事件，佢能唔能夠應付咧？你話就係好簡單嘅呢類問題，甚至好啦，或者嗰個同學將呢一種呢類咁簡單嘅嘢啊， 傳曬俾其他啲群組，咁令到佢覺得佢自己冇面，啊尊嚴受傷害，於是佢又諗機會點樣報復啊，諸如此類嚇，即係咁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令到佢少年嘅生活咧，即係冇咗嗰種即係、就是、我哋應該有嘅嗰種嗰種即係即係佢覺得個世界其實好殘酷 嘅。佢個精神健康受到好大嘅挑戰咯， 喺 咁年輕嘅時候要面對。 係啊，譬如話呢啲係邊個係我嘅朋友咧？ 嗯， 係嘛？即係呢啲。 我諗呢個科技嘅轉變咧，最特別嗰樣嘢就係你可以喺好短時間內傳到俾好多人。係 啊， 呢樣嘢真係以前從來我哋未面對過啲咁嘅嘢嘅。而嗰樣嘢本身係一個虛假信息，仲要有傷害性嘅虛假信息。咁呢樣嘢真係 佢又唔係虛假喎，陳教授，而係話佢可能誇大咗。你真係踩蕉皮搭喺度， 冇錯啦。 咁但係問題，以前嚟講搭咗，咁咪睇見嗰幾個喺度嘈嘈嘈嘅啫。咁、甚至咧，我又得閒無事講俾阿文傑華聽。咁、你但嗱，你聽到同你睇到係兩回事嚟喎。咁、然之後咧，同埋你冇得去所謂評論啊嘛。但你喺社交網站裏邊咧，可能啊睇到啊呢個傻仔又鬧幾句啊，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啦。咁你又睇到嗰啲人嘅評論嘅時候咧，即係你嗰個創傷係好大啊，同埋嗰樣嘢係唔會走嘅，嗰度緊要嘛， 留喺度永遠咯， 嗬。係啊，你穿得閒冇事，我又拎翻嗰啲出嚟睇。咁其實可能係好小事嘅啫喎，即係譬如你晏晝食lunch 啊，食得好污糟邋遢啦，咁諸如此類。咁又俾人影咗，嗰啲同學影咗，又傳到周圍都係。即係總之你係要被逼好細個嘅時候面對好多即係殘酷啲嘅嘢，同埋你冇得忘記佢。 冇錯，同埋你可以啊 save 喺雲端咁得閒攞翻嚟睇。如果你太執著嘅話，我想講翻轉頭就係頭先講個創傷性後遺症啦嚇，咩 PTSD 啊 ？PTSD 係啦 ，PTSD 咁真係要處理嘅，因為香港咧而家係幾嚴重，就係、是如果你一味話啊，我哋要高科技啊，我哋要創新啊等等啦、其實成個社會群體嘅創造力同埋生產力咧，好在乎佢哋嘅精神健康。即係如果成個群體都唔快樂。你只是話要啊，俾啲啊18000人工，你去邊度做嘢或者點點點咧，係唔足夠，即係佢要重建翻信心，同信任添啦嚇。然之後再覺得自己身體平安啊，要覺得自己平安啊，唔使話朝頭早五點鐘驚有人撳鐘嚟拉你啊。即係你唔好話講笑係真，或者我係咪又要去檢疫中心廿一話？我真係隨時要執好行李啊，咁樣嚇。即係呢一個咧，要社會係要平復嘅。就如果唔係你俾好多甜頭咧，好多嘢咧，啲人都唔信任。所以而家其實打針啦，咁少啦。防疫針唔少都是有一個信任問題，或者一個態度問題。 同埋就係話，即係社交媒體最唔好咧，就係放大咗事件，即係令到你成日好似文傑話啫，你個社會裏面其實永遠都有波，都有風波嘅。因為少少嘢你踩親蕉皮又可能係風波啊。然之後你講句説話，可能又俾人影咗，又變咗風波。係嘛？即係譬如你以前巴士阿叔喺公共場所同人嗌一場交，鬼知咩？你明唔明先？你同我都唔知啦。 講到而家5年後都仲有人講， 早啲翻出嚟睇。 係啊，冇錯， 係嘛？以前你就算寫上報紙啊，睇完咁啊算咯，即係飲茶傾兩句咁，即係件事就過去嘅。但係而家咧係事件唔會過去嘅，咁同埋你過去嘅事咧，隨時喺個網度又俾人抄翻出嚟嘅。咁你即係你嘅感覺係咩咧？就係話你永遠都係暴露咗喺即係。即係好似成日都，即係我唔係話政府添啊，直情係成個社會，你直情係暴露喺任何人嘅目光底下，你係唔知道你幾時做啲乜嘢係會俾人拍咗或者認咗，你明嘛？咁同埋嗰樣嘢係永遠都存在喺度嘅，咁同埋人人都可以喺度討論你嘅，又鬧你又好，通常都係鬧㗎啦，因為 點有幾方嘅 誠意咧？鬧冇人一冇鬧就 放棄，鬧嗰啲咧最多咪 click 一 click 個讚咁， 你 有200個讚 咁 冇用 嘅，咁咪算啦嚇。 但係你有10條鬧你嘅，寫埋。是吧赞你那些最多没有200个赞但是没用啊。是吧即是你永远成日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好似呢你住在以前我们即是很细个在这个晒市区里鸡犬之声相闻的隔离打仔闹仔喊喊都知道。那你成日就是处在一个没有私隐的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呢 你可以想象下嗰种危险啊。 嗯， 因为人系需要嗰种空间噶嘛，你有啲秘密又好，或者你有啲嘢唔会俾人知道噶嘛。 头先讲要安稳噶嘛，系咪？ 系啊， 安和啊， 安和啊， 我系廿四小时都系好似冇着衫俾人睇住咁， 系啦， 挑剔。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即系对年轻人嘅精神健康成长好好担心。不过文杰华之前讲过，我都系好同意嘅，即系香港近呢几年真系唔开心嘅。香港人嘅精神健康，除咗自己个经济压力之外咧，其实当然同社会气氛有关。咁政府唔可以轻视呢样嘢咯。 唔可以。 如果我作为一个从政者，我当然可以喺个政治嘅架构度完善，点样做好啲，整到所谓 law and order， 香港嘅较为和平啲啦，犯罪率降低等等等等，经济上面好啦。但系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咧，其实政府系责无旁贷嘅。 系啊，同埋唔好再净系咁专权啦，或者系话啊，我哋一定要咁样做啊，极速之内要咁做，你系冇得有其他选择。因为咧你唔做咧，跟住话你纪律部队又喺度啊，即系 enforce 咗嗰个佢哋嘅政策，而个政策冇乜咨询啊，冇得倾啊嘅时候，因为佢会觉得我冇时间同你倾噶啦，因为专家话要点点点点点咁咧，咁咧我哋越多呢啲一波又一波，一波未平复又要有呢、這、一个，系好不幸嘅事嚟嘅。 系 即系要解心结啦，我都系嗰句啦，即系要人帮香港人解下心结嘅。其实， 但系好有趣，冇人帮嘅时候咧，佢哋揾另外一啲嘅。嗱，譬如咧，我讲个笑话吓，即系我都觉得好笑呢样嘢，即系快啲忘记。有一日咧，有个学生嚟问我，Professor Mann 啊，你有冇睇 Mirror 啊咁样？咁嗰时咧。第一，我唔係好認識 Mirror 嘅呢個鎮，咁咧就咁，我以為佢話我有冇去 Mirror 酒店，啊，我係會員嚟嘅，你係咪想去？咁我真係咁講，咁佢好驚訝望住嚇，你唔識 Mirror 係 嚇，咁咧咁我跟住唔掂啦，我唔可以唔識嘅，咁我於是翻去 上網睇啦， 睇翻啲 YouTube， 喂，哇，原來咁，哦 ，OK。咁啊，當然唔係我杯茶啦，但係咧，我明白嗰種尖叫聲啊、歡呼聲啊，即刻一哇，好極速嘅嗰、那個群組啊、影迷啊，唔係咩咩啲啊，咩 fans 粉絲啊咁樣，我明嘅，因為咧，其實香港咧喺我哋唔關心政治嘅年代咧，由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我哋其實係發達咗去呢一個娛樂事業噶嘛，啊電影啊、流行文化、 演唱會啊， 而家又會翻翻去，因為你政治，你其實以前就係覺得唔需要關心，而家就係覺得最好唔好關心嘅時候，咁就會發現發展咗去嗰度。 殖民地之前就唔關你事，殖民地之後就無力感。 係，你可以咁講，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希望都係一個我唔知啊，又係一個湧現嘅現象，睇下正成點。好似我哋已經。將我哋嘅集中精神嘅健康嘅注意力去咗政治啊，咁啊而家咧你冇你費事管嘅時候咧，就去翻去其他。 唔係而家即係好似阿文傑華講呢個例子咧，都有一個問題嘅，就係點解我要知道 Mirror 係乜咧？係嘛？呢個世界仲有好多問題，好多嘢我可以去應該去諗、去研究或者去知道多啲嘢噶嘛？係嘛？但係而家咧就係話，即係你突然間一波又一波嘅嘢，好似你唔知道就大件事啦。係 我嘅問題係嘛？你唔識就係我 係嘛？ 我自己都好驚 啦，係我已經唔對路。 我即刻睇翻兩場喺網上， 即係你啲學生啊，或者甚至你嘅同事啊，於是你同佢冇話題啦。 系 啱唔啱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可能系好即系呢啲系好好无聊嘅，好湿碎嘅，好冇意思嘅嘢，但系嘥你好多时间。 哎呀，人哋好重要噶，我唔敢讲无聊。 唔系你因为站喺你嘅角色，你扮演嘅角色当然啦，因为你系老师啊嘛。咁学生有啲咩要同你讨论或者要、你一定要知道佢哋关心乜嘢，佢哋中意乜嘢，佢哋唔中意乜嘢。 我听讲佢哋买有个 fans 卖咗个广告几十万，你知唔知有冇听过呢、姜涛嗰个广告。庆祝佢生日，几十万卖咗个广告庆祝佢生日 啊！ 系，但系我系睇到呢种狂热咧，极速地由一个不能一个禁区，转咗去另外一样嘢，即系暂时安全咁样嘅。 嗱，同埋佢可以忘记 宣泄嘅渠道啊， 其实系一种逃避现实嘅，即系我嘥啲钱嚟攞。 现实系要逃避嘅，而家 唔系，但你有好多方法逃避噶嘛，系咪先？我哋睇《西游记》都系逃避啊，系咪先？咁睇《西游记》好过睇 Mirror 啦， 辛苦啲啊嘛，Mirror 快乐啊嘛， 唔系喎，睇你边个 有快感啊？ 睇《西游记》快乐啲。 有一次同年青人讲睇《红楼梦》，同佢睇 Mirror， 我 谂好简单 嘅，好简单嘅。有张 Mirror 嘅飞同埋一本《西游记》，你俾佢拣咯。 你俾佢揀，佢梗係睇邊啦。不過呢個我後生嗰時都係咁嘅，即係因為你要關心乜嘢，你自己應該有個決定噶嘛。嗰樣嘢值唔值得你關心？嗯、但係而家咧。就係佢哋冇嘅，一定跟即係變咗有一種潮流啊， 有人 壓力， 有人 dictate 咗俾你，話俾你聽你要關注啲， 即係佢啲 peer group 啊，佢啲朋友 咁咪好賞心悅目嘅、嗯，即係你即係好似即係食粒糖咁好開心。咁當然呢啲 boy band 咧都係一段時間嘅啫，好快嘅。 一定 啦、啊，唔好講人哋 你威到 Beatles 咁，啲人哋都瞬即忘記啦。係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咯，咁我又預告下先啦嚇。咁啊，星期一即係聽晚。就馬鼎盛、馬恩賜請嚟余宇信講《走下神壇的馬克思》 啊， 咁啊星期二啊講你我由呢個劉天賜、新金老人同埋李默負責主講嘅，咁、嗯、所以大家想知道你我嘅一啲生平啦，咁啊記得星期二收聽啦。咁、嗯、好啦，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聽只歌先，就葉巧林唱嘅嗱，呢、這個我又唔識係邊個，因為唔識關心啊，冇人問我啊，我又唔使教書啊。麥建華，你識唔識啊？呢、這個 唔好問， 啱嘅， 我夠膽認我都唔識。 咁啊，唱呢只歌叫做《浸浴》啊。好啦，咁啊，聽完歌咧就聽十二點新聞。今日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 我想戰死一身有緣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膚剩餘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臉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薄暮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岛，拾回活着的依据，面对快乐。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忙碌，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身躯。